站。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9点起暂停。英超联赛是曼联主场被利物浦逼和1-1，利物浦连胜17场告终，未能追平连胜18场的纪录。利物浦今季联赛首度失分，九战八胜一和得25分，领先第二位的曼城6分，曼联有10分，暂列13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有没有听谭校长和汪阿姐说去参加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那就放心了。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下啦。 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系星期一，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24度，相对湿度79%，嚟到2019年嘅10月21日啦，咁啊出边都几多咧，就系交通灯咧就系未能够提供服务嘅，咁啊驾驶人士记住咧就要喺驾驶嘅时候咧就大家互相忍让啊，互相都系迁就嘅，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 你眼，然后咧先至好，即系叫做行过你所需要行过嘅路。咁啊，尽可能啦，希望可以尽快恢复翻过嚟。咁啊，冇交通灯嘅都希望咧会有即系交通督导员或者警察喺度帮下手指挥交通。如果唔系咧，都几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吓。咁啊，各位驾驶人士要留意住咧出边交通嘅情况啦。大家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泉度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上面总是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的历练，很多的难关，我们要闯过又再闯过。你有没有发觉在你身边每一次的难关的时候，原来你都不是一个人的。纵然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奋勇作战，身边没有人陪伴你，但你另一转头，原来有一大班人一定是在做你的后援。一定是有很多的人，不单止是家人，甚至乎你的朋友，都可能会在无声无息地不断地支持着你，甚至乎就是永远撑你、协助你、帮忙你。朋友很简单，朋友只是在无声无息入面陪伴你走过所有的风风雨雨，永远支持你。当他们成为了一股力量的时候，你就真真正正得到这一班好的朋友，以及得到你所得到的目标。 一分一 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不孤不许不休不息千心永牵，不惊不忧共风雨与共度磨练，不分不舍心心切切用热和爱共与你以心相。 这首歌曲来自林子祥，有爱长存。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有些人连埋朝头早，甚至乎是通宵，又或者深夜正餐，可能都有啲人会嘅。咩事呢？就係讲緊呢食呢啲嘅叫做即食面，又或者呢係杯面、碗面等等。快㗎嘛，方便㗎嘛，又唔需要等外卖服务，亦都唔需要点样洗。特别呢讲緊呢啲嘅叫做杯面啦。杯面嘅灵感源自呢就係即食面，喺1958年8月25号啊。由日籍台湾人安藤百福推出了就世界第一款的即食面，历史的文化就开始又有改变了。即食面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是一种就是冲水就可以就是食用，悭回一切烹调需要的所需的时间的一种方便的食品。为了就是应付一些完全没有烹饪知识，加上就是价钱便宜，所以原来这一种的面食都是深受城市人喜欢的。讲即食面，早前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原来印尼的即食面人均消耗基本上是全球之冠。不过呢，甚至乎有很多人真的当即食面是一日三餐，导致小朋友有几百万名的印尼小朋友他们是营养不良的。所以呢，耐唔耐一餐要顶下肚啊，都叫做无伤大雅。但係如果呢成日当係正餐嘅话，咁就真係唔得啦。即食面嘅概念其实早喺古代嘅时间呢就已经有㗎啦。中国清朝嘅一名呢就係官员啦。咁受到呢就係经常都要呢就係招待呢啲嘅宾客嘅。佢成功呢就将鸡蛋面制成面饼，只要一开水呢加入其他的配菜就可以食用了。这本的面就称之为伊芙面，简单的来说就是今天的伊面。当然伊面和即食面就不同的，即食面里面的面是拉面而非就是鸡蛋面。即食面的生产方式也比传统的伊面现代化得多。尽管今天即食面的款式已经不再限于拉面，但是一般都是会将它将两种面分开来的。好了，即食面是谁发明的呢？拉面就是江户时期流入日本，在昭和年期开始流行起上来，成为了日本人经常主要食用的一种面食之一。不过煮拉面的时间，特别就是在战后初期粮食短缺，要吃一碗拉面往往就要哇都是大排长龙，同埋都是要时间去到熬制的。于是乎当时就有人就想到了，为什么不可以一开水就即刻吃到拉面呢？在参考天妇罗的制作方式之后，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油炸的干燥效果保存食物。经过一年时期的开发，终于就成功制造了可以保存在一些空气里面的干燥面饼了。而这些干燥面饼也可以就有大量的生产技术。所以正式来说，1958年8月25号世界首款的即食面就是一只的鸡肉拉面来的，就正式就发售了。当时还有称之为是魔法拉面。呢种嘅魔法拉面当然好快脆就会广受欢迎啦，市面上随即出现好多各种仿效嘅制作。 有些咧就系好嘅，有些咧就差嘅，即系品质啊参差啦。去到后期嘅时间咧，咁啊即食面咧亦都喺世界各地咧就不断咁样流行啦，慢慢演变啊，终于咧就可以制作埋杯面各种嘅面食。不过都系呢一句啦，呢一类型嘅食品咧都唔好食得太多啦。虽然话就话有阵时清茶淡饭一起度过系一件好事，但系如果清茶淡饭到餐餐咧都要食即食面，又系另外一个故事啦。 为爱下去，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没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附上英之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偏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失多，浪漫的港星我愿意，一起要预了挨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而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当初情意，但更要感激这测试，明了相所需要心怀壮志，成就了爱里面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去到29度。 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得你仍然信我，可会像在浮沙挣扎过？ 古巨基一首嘅作品《乱世情侣》，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想做好人好事咧，就要留意住咧，就系好多嘅消息啊，睇下你可唔可以咧，就系贡献或者系啊，帮埋一份啦。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咧，咁啊之前嘅时间，寻日啦就公布咗一项嘅调查，1000名受访者当中，仅仅系得 31% 嘅人愿意咧就捐赠器官，咁但系当中啊，咁啊又话到60%人咧就系从未登记噶。 原因就是决心不足、忙碌和懒散。而不愿捐器官的受访者就有八成人表示因为个人取态或者信仰，也有三成人希望保持住自己的身体是完好的。调查显示，香港人对于捐赠器官的认知不足，有 31% 的人不知道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有人以为只有完全健康的人才可以捐赠器官，更加有人以为只有年轻的人才可以有资格登记捐赠。本港每一年捐赠的宗数只有几百宗，截至到今年6月30号，全港总共有2711人正在轮候器官或者是组织捐赠，最多人就需要是肾脏捐赠，轮候人数高达2318人。轮候肺部的患者相对较少，但是每年可捐赠的肺和伤肺的宗数只得个位数字，所以呢即是叫做为爱人间，我们都希望呢多些人可以从这一方面呢是可以有多些的认知，那么从而呢就更加谨慎考虑帮不帮到人了。 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穿梭秋又壮的废墟，地上病痛这也抱进手里，不舍弃那天他不过20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空洞旧区，我被这世界尽忘，我与被弃者都看共，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旧罪梦灰处也有光线。逝者他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肯证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爱上那远处那个修女，四季踏遍千遍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疾有衰，都看顾这天他不止80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留住浓灰处也有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仍自勉励爱 把伤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战，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气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战，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似望他照片，看见万千豪情的风采。 一首嘅作品嚟自郑秀文经典之作《加尔各答的天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响应号召，不理会警方向民阵发出的反对通知书，星期日下午在九龙游行，有示威者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集合，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大批示威者之后行出马路，沿弥敦道来回线北行，有人向尖沙咀警署掟汽油弹，沿途破坏政府设施、港铁站同中资商店等，又在油麻地果栏焚烧木板等杂物，警方发射催泪弹同出动水炮车驱散。入夜之后，示威者在深水埗警署外、旺角同太子一带聚集，在马路用杂物堵路同纵火。重庆广场一间中资家电专门店被人纵火，火势猛烈，店铺的胶闸被烧融，防暴警察最少制服两人。警方星期日下午在尖沙咀弥敦道用水炮车驱赶示威者的时候，向清真寺正门喷射蓝色水剂，楼梯和大闸都染上蓝色，几十名市民之后自发到清真寺协助清洁。警方昨晚两度透过社交网站交代事件，表示在驱散过程误中正门和大闸，警方事后立即联络清真寺首席教长和穆斯林社区领袖，由尖警区指挥官何润胜、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和两名非华裔警员晚上主动到清真寺和教长会面，解释事件和表达关注，多名相信是便衣警员揸住水桶和毛巾短暂清洁正门的楼梯和栏杆。何润胜表示是要表示诚意，但未有回应是否有向宗教代表道歉。民阵同容乐会谴责警方侮辱宗教场所同侵扰宗教自由，需要立即向受害者同清真寺道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徒恶行。政府表示，纵然警方经已发出反对通知书，仍然有市民在尖沙咀游行，蒙面暴徒一如以往趁机在九龙各区堵路同肆意进行破坏，目标包括警署、政府设施、港铁站、议员办事处、银行同商店等，多个建筑物被纵火同投掷汽油弹。警方较早前曾经接获载有多枚汽油弹的汽车亦都曾经出现怀疑爆炸品，暴徒的行为无法无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不负责任。声明又说，过去暴徒经已多次在公众游行进行期间或者完结之后进行违法行为，警方定必严正执法，恢复社会秩序。市民亦不应以身试法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或集会，以免让暴徒有机可乘。英国政府表示，尽管脱欧计划遭受重大挫败，仍然会继续努力令到协议得以通过。国会早前通过修正案，迫使首相约翰逊要求欧盟推迟英国本月底脱欧的期限，但外相蓝韬文表示，他有足够信心国会嚟紧呢个星期就会支持协议，脱欧会如期在月底实现。负责无协议脱欧计划的内阁成员高文浩就话，无协议脱欧的风险经已增加，政府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硬脱欧的情况，强调英国将会维持在今个月31日脱欧，又说约翰逊有绝对的决心，政府亦经已准备好。在野工党就说支持将脱欧协议付诸全民公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关于兄妹的故事。 我们是姐姐不离基， 我们是女女不晓婷。 虽然我们常常闹交， 但是我们好锡大家的。 还是一个关于神鸟的故事。 大家好，我就是那只不得了啊，托尼。我成日都想帮忙，但是次次都是越帮越忙啊。 想知道我们不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什么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晨光第一线，亲子100%。 家长同小朋友怎样提升大家的亲子关系呢？ 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那就要记住三个教育原则：权威、责任和关爱，成为恩威并施的父母了。 还有很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100%。 小白会和亲子专家一起分享实用的育儿技巧。 变种员工必须被知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知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0,000。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知则吉。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7的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吓，坐咗喺度噶啦。23度的气温，今日朝头早比较上清凉的感觉，咁啊相对湿度80%嘅。咁啊天气方面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至6啊，低至到中级的水平。今日咧都是天晴同埋日间干燥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记住报纸的时间就见到一些关于就是昨日公布的9月份香港国际机场航空交通量数字。上个月机场客运量就是49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390架次，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 12.8% 以及 1%。机管局说到主要都是受访港客那个量啊，客量就减少影响啦。不过同去年同期比较啦，转机或者过境嘅旅客咧就录得有5%嘅增幅。往来香港以及日本嘅客运量亦都系上升4%噶。由于全球贸易环境持续不明朗啊，货运量较去年同期跌足5.9%，录得咧就系40,006,000公吨嘅，咁啊，但系转口货运量较八月份咧就系跌幅收窄啦。以往啊，日本同埋印度嘅货运量咧更加录得咧就系来往啊，来往日本同埋印度嘅货运量更加录得咧系升幅噶。啊，九月啊，机场嘅客运量咧就系49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咧就系33,390架次啦。 头先讲过咧，就系较上年九月份咧就减少噶。啊，转机嘅旅客咧，咁啊喺十月初黄金国庆周假期期间咧就持续上升噶。机场嘅海天客运码头啊嘅跨境快船旅客啊，嗰个客运量喺十月一号咁啊，亦都咧就系破咗纪录嘅15455人次，超越咗2015年创下嘅12922人次嘅单日客运量纪录。海空以及咧就系空海联运嘅单日客运量，亦都咧就系创出新嘅纪录。啊，出呢个报告嘅时间咧，我以为全部咧会下跌得好犀利啊，因为其他方面咧都有啲新嘅纪录噶吓。啊，头先提过一个咧就系几重要嘅。啊，我哋见到咧来往日本以及咧就印度嘅货运量啊，更加录得咧就系升幅。无论系嚟香港定还是系转口咧，即系单纯以日本嚟计算嘅话咧，都有几多嘅货品咧就系嚟到香港，可能咧就系香港人吞吐咗，又或者咧就系经香港咧就再转口去其他嘅地方噶。咁啊的而且确咧喺香港同埋日本嘅贸易嘅关系入边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几重要。原因咧就系因为香港即系都系一个咧吞吐日本货运量，无论系水果啦、茶叶啦，各方面咧都系销售数字非常之惊人嘅一个城市嚟噶。虽然啊，暂时咧呢几个月啊，我哋都受到好多咧就系社会运动影响，好多人担心咧就系啲商业啊，或者咧就系经济嘅活动。啊，暂时货运量方面咧，整体嚟讲咧都仲算咧系可以叫做合格嘅，有啲咧就微跌，有啲咧就反而系微升。当然咧就希望继续密切留意住。搭飛機去玩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不過最重要就是自己生活的時候都得到一份的快樂和安慰，然後才有充足的彈藥又或者心情去到周圍周遊列國。 搭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缨，行陌生的绝岭。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最老怪兽都看漏，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换上西装，埋没歌声，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花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 100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都红楼，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新厌旧，法则不会永久。 周围去玩可以游历下，一件好事嚟噶。少年游记，洪卓立。 青春却永久。 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 81%。 咁早上嘅时间，今天早上嘅职场 QL 亦都咧就系为大家揾嚟啊，到底有啲乜嘢便当啱大家洗咧？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Q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哇，嚟到星期一朝头早，个人咧已经唔知点解咁鬼肚饿，一日都系你唔好啊，美美唱。 系，即系我个人咧有阵食物嘅味道。 哇，嗰阵食物香气啊，闻下先。 系， 哇！今日呢啲咩嚟嘅咧？ 你闻到咩？ 煮过嘅，呢啲唔系上嚟 hea 我嘅。 梗系啦，我边只 hea 你噶？ 我今日冇。喂，呢啲好似闻到少少鸡味啊！ 乜都有啲啦， 乜都有啲啊， 系啊，鸡味啊，菜味啊，咁咯， 好香喎、啊！呢、這个可唔可以开块布嚟望一望先？ 系啦， 切开装下先。 我谂我呢两日啦，可能两嚟紧两集咁样啦，都介绍下咧，有一个菜好好大饭嘅，我觉得 几好大饭。 个菜啊，即系嗰个 veggie 啊， 我先，毛豆。 毛豆讲过啦， 讲过谂住你再讲啦。 我介绍上海毛豆，你又即刻用日本毛豆反我，系啊， 有嗰啲枝豆， 系啦。 咁有咩菜又好咧？呢个闻唔到咩菜？ 高丽菜，即系其实我哋嘅椰菜， 哦， 系啦。咁高丽菜就大嚿啲啦，但其实都系讲紧椰菜啦。佢我觉得佢 高丽菜系咪台湾噶？是不是台湾的高高丽菜咁样噶嘛？ 韩国都系叫高丽菜， 哦、是 总之嗰嚿 kimchi 嗰嚿菜啊， 哦、 即系无敌大野菜系啦。有人叫白菜系咪？我哋如果去啲国内嘅打边炉铺头，佢叫大白菜。 白菜 系你嗌大白菜俾咗啲椰菜你咁样系啊。总之我讲紧嘅都系啲椰菜物体啦。 系 啦，咁椰菜物体我话佢好大系咩意思咧？因为我哋有时惊咧煮咗饭大嗰啲菜咧翻到去好淋啊会。咁、椰菜佢够厚身啊。所以咧。就好似你未譬如我带饭嘅话咧，我试过几种做法嘅，将个菜摆喺个饭嘅底啦，然后翻去叮完咧，咁咧嗰个菜就已经淋咗噶啦。 哦，因为唔系，我唔会用个菜嚟淋咗嚟形容， 系 我会用梅咗嚟形容， 唔会啦。 系啊，叮完之后，譬如我菜心咁样叮完，你嫌嗰个框咗啲咬口啊，咪芥兰咁样。淋嘅 系，所以 都淋咗咯。 即系如果你个菜唔需要煮到有味咧，你可以将个菜直接摆喺个饭底，佢嘅热力到时叮咧就已经令到个菜咧可以已经熟咗啊。 嗯， 系啦。有一次我都同大家分享过用微波炉煮菜啦，即系亦都可以用嗰个方法，只系用热水可能分零钟人搞得掂嗰个方法系啦。 咁又唔会太老啦。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椰菜个我就觉得真系好好大嘅。 嗯， 系啦。咁我今日想推介大家咧，其实个椰菜就好似我哋个主菜。咁，即系嗰个好似嗰个饭啊面啊做嗰个底，咁我哋摆上面嗰块咧系鸡扒。 哇！唔怪之得头先揭多块布闻到啲鸡扒味啦。 我自己咧就有一个咧，有一个叫做嫁妆鸡扒。 嫁妆鸡扒，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 恭喜恭喜！哇！ 点解我声称佢系嫁妆鸡扒咧？我觉得咧，男士们食过煮呢个鸡扒咧，系啦，都应该即刻嫁得出噶啦。 咁犀利， 所以我称佢为之嫁妆鸡扒。 我食完都可以再嫁咁样。 冇错冇错，人人有份嘅系啦，因为佢真系有种独 特嘅味道嘅，系啦，其实都冇啦，自己搞啦。因为啲人成日讲咧，鸡扒好似好难整咁啊。但系对我嚟讲咧，系非常容易。 鸡扒我觉得最难搞系咩咧？嗰啲咁嘅雪藏味啊。 系 有阵时有啲铺头整鸡扒整得唔好咧，佢就算整黑椒鸡扒，佢都会一食落佢系有黑椒味，但系嗰啲雪藏味真系太犀利啦。 Oh, I'm sorry， 我啲假装鸡扒系新鲜鸡嚟嘅。所以咧，你头先问我雪藏味咩嚟噶？咩嚟噶？点解有雪藏味？喂，而家走去买只鸡啊，又都好平啦。我自己食鸡排咧，就通常攞只鸡髀锯咗啲肉出嚟嘅。 哇！ 咁我即系嗰个拳头嗰个位啊， 系啦，鸡髀位啦， 系啦，鸡髀位啦， 鸡上髀、鸡下髀位。 系啦，咁然后嗰嚿鸡骨就留翻嚟熬汤啦。咁我鸡排咧就系其实鸡髀肉，我通常 哇， 系咪已经嫁咗一半啦？搭咗入人哋头加一半。只脚 恭喜晒，恭喜晒！ 咁咧，就算咧，好多人都话健康啊，唔食鸡皮啊咁样咧，我会建议大家煮嗰阵时都 keep 住块鸡皮，食嗰阵先至唔食，煮嗰阵时都一定要有嗰个鸡皮嗰阵香味， 鸡油香 系啦，系啦，咁咧，咁其实因为有块鸡皮，其实你煎嗰时都唔使点落油系啦，嗰、那个腌料系一个独特嘅，嗰、那个就系你自己嫁唔嫁得出嗰个原机啦，系啦。我自己咧就会落好多酒嘅，腌嘅时候，如果港式啲，我就会用酒，系啦。其实咧，腌嘢都系嗰啲噶啦， 都系花雕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最中意啊，我仿佛用花雕浸出嚟咁样，好中意，好中意。 知你灌醉新郎哥啊， 系啊，系啊，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你用即系胡椒啊、盐啊嗰啲腌下。腌下佢啦，其实如果港式啲嘅做法咧，我就酒就好紧要嘅。你谂下一个鸡扒有油煎紧嘅时候有酒香味，其实都唔会输得去边。 已经好食啦。 系啊，同埋有酒嘅话咧，你真系可以落少啲咸味嘅嘢，因为你已经觉得有阵香味啦嘛，有味道啊，你觉得，所以你就唔使系咁落盐啊、落豉油啊咁样。咁同埋酒本身有啲甜味啊。总之佢有几种味啦，有层次啦，好似我咁， 啊 正晒，系咁都俾我夹到，系咪啊？咁 外内兼备， 我个外国式啲嘅做法咧，我就一定会落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叫做有一种叫做死啊，中文唔知系咩添，叫 vanilla seed 嘅一种香料。其实或者你中意任何香料都得嘅，用鬼佬香料叶系啦，然后加啲柠檬汁落去，系啦，咁咧。又会有一种另外的特别味道。 柠檬汁和这个柠檬叶嗰个分别在哪度咧？就是调味的时候， 柠檬汁就酸的，柠檬叶就香的。 哦， 柠檬叶是跟酸是没有关系的，但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是啦，咁如果你 exactly 你用柠檬叶用滴两滴柠檬汁落去叶的话，咁佢咪会太 feel 啲啦，系咪？系啦 ，double lemon 啦，嗰个系 鸡扒真系好容易煮，你俾少少任何 add 味，你想佢扭转带佢去边个国家就系嗰阵味。系你最中意韩 feel 啲，你用嗰啲韩国嘅豉油辣椒酱腌下佢就已经得啦。 有啲 kimchi feel 啦，已经即刻。 系啊系啊，鸡扒会比猪扒容易整，系啦，咁又会比牛扒容易即系唔会话冇人食嘅，容易啲搞，同埋可以随时喺雪柜你头先讲嘅拎出嚟都得， 系啦，我都觉得鸡扒几好嘅配搭嚟嘅， 系啊，同埋鸡扒咧整完咧佢就会流咗好多汁出嚟，然后就系咧嗱你煎完之后嗰个镬啊，咁就一定有啲油啊，有啲汁啊，嗰个时候就将嗰啲我今日推介大家嘅高丽菜、椰菜呢啲 friend 咧，切幼丝。 切幼丝 摆落去兜一兜， 咁点样清洁好啊？呢、這个即系切完之后攞啲水浸下佢，跟住攞个吸走晒啲水， 系啊就得噶啦。然后咧， 有冇机智嘅咧？其实呢啲高丽菜， 你而家系咪你讲紧呢啲韩国炸猪扒饭嗰啲系咪啊？嗰啲真系有个机啦， 一声 嗰啲有 个机 啦，系啊。我咧就系因为中意食嗰啲炸猪扒，所以我日本嘅时候， 我都好中意食嗰啲。 我买咗个嗰个刨啊，刨椰菜嗰个刨， 真系得啊！ 我觉得 食紧自己切， 系啊，觉得唔系咁得咯，唔知点解咧？ 系 即系用同佢部机比较就真系，系啊，同埋你觉得好似 好难，即系我宁愿切几切，尽量切幼啲，系啊，咁样咯，系啊，咁你亦都可以用呢、這个切幼啲嘅方法当沙律咁食，唔煮，呢、這个就系唯独生嘅时候你要食椰菜就一定要好幼啦，就食到啦、 哦， 因为嗰个鸡扒汁你煎完啦，就算你再翻丁啦，佢都有啲汁流出嚟啊，捞落嗰个椰菜度咧、其实都真系顶呱呱， 哇， 系啊，咁你嗰日咪就系、是，又咪就一大大盘椰菜沙律咁嘅感觉咯，然后就有个鸡扒， 哎呀， 正唔正？ 正啊！呢、這个真系好正啊！ 系嫁唔嫁得出？ 嫁得出啦，嫁好多次都得噶、 啊。嫁妆鸡扒，嫁妆鸡扒。 好，唔该晒咪咪，拜拜。高丽菜会令到你谂起咩？韩国方面的高丽菜又会谂起啲乜嘢咧？一首嘅歌曲嚟自 My Destiny， 韩剧方面嘅主题作品啦吓。呢、這个时候听埋龙虎榜精选啦，转头神光第一线留翻你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佢开一句声，即刻促成呢一个世纪合体。 想放手。

普遍啊，即係啲人一路駕駛一路用手機咧，所以如果有啲阿 Sir 咧見到你係揸住個電話有一手揸太盤嘅話咧，咁又一定抄牌噶啦。 哦， 係啊，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唔好啦。咁 香港方面嗰個係講到係使用手提電話，即係佢唔係話俾你聽一定係講電話嘅喎。 係啊，即係如果你撳手 機，使用手提電話。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特別係今日啊，反而想講一講今日咧，翻嚟電台嘅過程之中咧，基本上。總共由大角咀揸車翻嚟電台啦，有七盞燈咧都係失靈噶。 嗯， 咁尤其是轉上嚟廣播道嗰個十字路口嗰 位，係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啊， 完全係嗰成個十字冇曬燈喎。 係啊， 咁所以都真係唔知點算一陣。 即 係 行天下低窩打路度轉翻嗰個位， 上翻嚟即係一陣可能交通消息都會 經過金城道啊、廣播道啊、 廣播道聯合道嗰個十字路口喎， 係啦，浸會大學嗰度啊。 哇，嗰個好誇張，因為又有啲車喺廣播道落去啦，又有啲車喺聯合道轉上嚟，有啲喺竹園嗰邊啊過嚟啦，即係獅子山嗰邊過嚟啦，跟住有啲咧就喺浸會醫院，好似小白你咁樣講再上嚟。唉，真係好彩，頭先翻嚟嘅時候都早咗少少，就冇六國大風尚。如果唔係咧，都几礼计啊！真系 系啊，我自己都系驾驶人士，今朝行过嘅时候咧，都见到所有车咧，都系尽量慢嘅。不过我仍然见到有一啲嘅车咧，喺即系转弯嘅时候，可能因为我唔知佢咩原因啦，佢都系用一个几快嘅速度咧喺度转弯。 哇！嗰啲好， 嗰啲好危险，因为本身已经冇交通灯啦。 系啊， 咁大家都系喺度我就下你，你就下我啦，系咪先？大家都希望用呢个方式咧。去到令到個路面上面零意外嘅，咁但係仲有啲人咧喺度即係扭太扭得快咁樣，其實為乜咧？雖然我翻工嘅時候真係好早， 但係急唔嚟， 但係急唔嚟㗎。 你越係咁多燈壞咧，譬如琴日好明顯就係油尖旺嘅一啲即係事故啦，遊行又好點都好啦，咁所以喺大角咀出嚟咧。有好多盞燈都係啲好主要嘅十字路口位咧， 停曬， 都完全停曬燈。其實你除咗靠大家司機用眼色啊去表達之外咧，其實係冇任何即係行人同埋駕駛者係冇一個聯繫噶，所以都真係今朝預計都幾麻煩的交通， 特別係即係叫做道路上嘅使用者啦，係咪先？唔一定淨係駕駛人士嘅，有陣時道路上仲有啲行人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行人過馬路真係要加倍小心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咧啊，望咗幾面幾方面咧，幾個方向咧都冇車，不過有陣時啲位咧就喺可能後街嗰度轉出嚟嘅有啲車會，所以咧應該要再留意多啲。 係啊， 咁啊駕駛人員又再小心啲，駕駛人員 係啊，所以今日。大家翻工翻学好预早少少时间，真系都几有问题啊！我自己觉得如果油尖旺 预松啲咯， 但如果譬如大埔啊新界区就会好啲咯。不过留意翻啦，好似琴日已经公布咗港铁话元朗站啊，又系晏昼嘅时分已经封站啦嘛，即系嗰啲西铁线咁啊。留意住交通组嘅同事今日都真系辛苦晒啦，尤其是朝头早啊吓。 转头睇下 Sammy 会唔会讲咯，嗰个元朗嗰个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已经预告咗啦，就系好眼瞓个样嘅 Sammy。 哇，唔准你咁讲啊！先同大家讲港铁先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服务系会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嘅。另外啦，西铁线元朗站啦，即系你哋啱啱讲到咧，将会喺下昼两点起暂时关闭。咁到时候咧，列车就唔会停元朗站啦。咁机场快线方面咧，就会由夜晚10点开始咧，机场快线净系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咁香港站嘅市区预版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就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嘅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版登机服务咧，就会喺夜晚9点暂停嘅。搭轻铁嘅朋友都留意啦，705线咧喺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同埋751P 咧去天日方向，喺坑尾村天水围站开出之后咧，就会改经天耀站去天日站嘅。而751线咧喺屯门区就不停有外站。咁总之搭轻铁嘅朋友啦，705、751同埋 751P、751啊，都系要留意啦。咁另外，啱啱你哋都讲得啱啊，即系因为受到啲道路状况之外咧。 除了交通灯之外啊，咁咧以下嘅路段咧就仍然封闭嘅部分行车线啊，咁包括旺角道。就是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呢一段啦，同埋亚街老街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呢一段嘅，咁啊，同埋都 即系封咗嗰两条， 有部分行车线， 部分行车线， 咁其实呢啲都系热门嘅道路啊，即系阵间大家都系要小心。 旺角道嗰度本身咧，佢就算冇话有一两条拎封嘅，都系好塞噶啦。 不过头先想聚焦讲多少少元朗嗰啲朋友，其实佢两点钟已经冇得用西铁咧。 系，我都想问，咁 翻咗工放工， 放工咁点算啊？即系搭巴士， 我谂系咯，搭巴士咯，或者系搭其他交通工具咯。 哇，都真系几要谂下，真系元朗嘅翻工翻学嘅朋友啊，点样计划你嘅行程？ 即系西铁元朗站啊嘛， 系啊系啊，晏昼两点已经 系咯，晏昼两点 系啊，咁希望今日啊。天氣太平啦， 系啦，咁啊，隧道方面都 OK 嘅，暫時而家呢一刻啊，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咁啊，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啊，排到電話機樓啊，所以暫時都係咁啦，睇下即係都。今日啱啊，你哋讲啱啊，早啲出门口啦。 系啊，早啲出门口啊， 同埋小心啲啊。 同埋即系如果头先听到 Sammy 讲嗰啲交通状况嘅朋友咧，就谂埋啊，放工嘅时候咁自己嗰个嘅路线啊，应该点咧？咁样系咪？咁可以早啲即系翻到公司嘅时候同老板讲啦。咁啊，有啲咩工作上嘅安排需唔需要特别少少啊？咁样系啦，又方便下啲员工。 其实过海嘅朋友，我唔知啊，即系未来嘅日子可能都。考虑即系点讲咧？搭唔系搭船都可能系一个即系新方法咯，即系又可以欣赏下风景。冇话新旧嘅，而家 不过用翻个旧嘅方法，回归翻吓朴素嘅生活，系咪宁静下？系咪 都几快嘅？有时候如果搭船 系咁，睇下翻工嘅地方喺边咯。如果你本身系譬如湾仔码头附近嘅，咁梗系一个好嘅选择啦。 系 咪先？ 咁啊，留意住交通组嘅最新消息啦。唔该 ，Sammy。 好，唔该晒 Sammy。咁啊，另外就天气方面咧，我哋有 Barbie 喺出边。早晨 ，Barbie。 系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Hello。 早晨，天气方面你点咧？ 哇，今朝早真系我觉得好。舒服啊，因为咧好清凉啊。搭出室外嘅时候咧，除咗见到天色啦，就系、是、浅蓝色啦，同埋有啲薄薄嘅云之外咧，咁另外咧天气都非常之凉快、啊。即系今朝出嚟嘅时候咧，直情咧有风吹埋嚟嘅时候咧，嗱上个系觉得仲系觉得凉凉地，但系啲风都系暖暖地嘅。今朝早咧吹埋嚟迎面而嚟咧，嗰种嘅空气咧系净系清新，同埋咧系凉快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今日咧即系作为一个周末之后咧要翻翻工嘅朋友咧，今朝早出嚟咧都有一种几精神啦，同埋几爽嘅感觉。咁希望咧可以为大家嘅新一天嘅工作带嚟一啲嘅打气啦。 咁啊出边啊多唔多烟霞啊？咁啊啲人啊有冇纷纷？浴水咁样咧，你望出去。 嗱，今朝早咧见到咧，即系翻工嘅人咧，即系星期一可能普遍即系 weekend 玩得攰咗咧，真系比较攰啲嘅。咁啊，但系咧，我自己望嗰啲远处嘅山景啊，或者系即系望嗰啲山顶位咧，我又唔觉得话咧能见度有影响，咁所以我自己又未睇得到。可能我咁啱先我嗰区咧就完全冇乜烟霞咁成啦，就觉得好清啦，天空好清啦，远处嘅视野又好清啦，同埋咧天气又好清凉，咁所以我好中意今日呢一个咁嘅开始啊！希望大家都系啦，可以精精神神咁翻工翻学啦。 啱啊吓，好 ，Barbie 话斋，即系睇啲山景啊、远景啊，都睇得清。人生嘅方向都望得清啦，系咪先？ 系啊，你都只有目标嘛。 啱啦，咁啊啱听啦。咁你快啲翻嚟吓，完成你今天嘅目标啦，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 唔该晒 ，Barbie， 转头见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雨啊。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嘅湿度82%。今日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至6啊，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吓。今天早上啊，而家嚟到7:17，听一下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啦，有我助教朱海婷啦，咁亦都请嚟我嘅嘉宾啊，就系何安达 Andy。早晨啊！ 系早晨 ，Andy， 各位早晨 ，Andy 啊，我哋今日讲下颜色同政治好唔好啊？ 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咁林郑咧嘅第三份施政报告啦，今年呢个封面咧就用咗呢一个嘅蓝色啊，望住海，咁啊寓意住雨过天青啦。咁当然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但系其实更加就系再一次印证到啦，就系话咧好多时喺政治嘅一啲project 啦，或者竞选嘅过程当中咧，经常都用咗颜色嚟做一个咧系好重要嘅一个，我哋唔可以话个工具啦，但系形象化方面咧系好紧要嘅一项嚟嘅嗬。 系啊，冇错啊！佢特首自己讲啦，佢拣咗用天蓝色做今次施政报告嘅封面颜色咧， mm-hmm. 就系寓意雨过天青啊。 系 咁啊，就唔使多讲啦，即系希望而家嗰个情况咧有改变咁样。咁、 mm-hmm. 但系其实一年前咧，佢本施政报告咧都系用同一只嘅天蓝色嘅。佢话即系呢个亦都系竞选嘅时候拣咗嘅颜色啦。佢就话佢根本系即系自己系偏爱呢一种颜色嘅。咁、但系谂翻转头咧，即系颜色同埋佢寓意啲乜嘢咧，就往往系你可以话任你自己讲嘅啫。即系而家就雨过天青啦，但系一年前咧冇人谂过呢种色，即系天蓝色咧系会有咁嘅寓意噶嘛。即系当时嘅局势同而家好唔同。咁、但系冇错 ，Heidi 其实。颜色在政治上高咧，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嚟噶。即系你谂翻转头啦，一啲大嘅运动啦、政党啦，即系往往都会用颜色嚟代表你自己嘅。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用颜色系好似好抽象啊，咪反而能够咧将一啲抽象嘅概念，好似令到你即刻我哋话有一个联想，系咪咧？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一个政党后边嘅理念乜乜主义咁样啊，如果你要用。語言講清楚咧，可能幾版字都講唔曬。咁、但係咧，就簡簡單單咧，用啲顏色嚟代表咗佢咧，大家一望落去咧，就已經係認到啦。甚至有啲時候咧，即、就、係、是、有啲激勵士氣啊，即係啲內聚力都可以一睇到就發揮到出嚟啊咁樣。咁譬如話咧，喺英國個嗰、那個國會嘅選舉傳統比較早啦，咁參喺有幅畫啊，就係畫咗佢哋1754年嘅時候咧，國會嘅選舉嘅，當時嘅保守黨咧，其實就已經用咗淺藍色就做佢哋嘅個黨嘅代表顏色嚟噶啦。咁佢哋嘅對手咧，即係而家自由黨嘅前身啦，嚇、就揀咗咧係。淡啡色，即好似我哋啲皮，即系啲皮 皮 革 咁样嗰啲淡啡色。 系啊，因为保守党我哋叫 Tories 啦。 咁真系好保守喎、啊、呢、這个色。 因为佢哋代表土地颜色噶，即 系 讲粉蓝色，即系浅蓝色咧，就系保守党就啲 Tories 啊。佢嘅对手咧就系 Whigs 啦。咁其实呢一、這个所谓自由党嘅前身啦、或者亦做辉格党啦、就系讲紧啲苏格兰咧，即系啲农民啊，即平时系赶下猪啊，即系卫生嗰啲嚟嘅。咁、所以咧，佢哋拣咗土地颜色， 好同土地好系属于我哋嘅咁嘅感觉吓，又 系啦。咁另外一种多用嘅颜色喺政治上高，当然就系黄色啦。系咪？我哋而家都有分黄蓝啊咁样。咁其实黄色咧喺我哋中国传统就有啲革命意义咧，就好早有噶啦。 唔系皇帝都系黄色嘅，以前即系你话宫廷啊个龙袍都系黄色嘅，又 系啊。但系如果大家记得黄巾之乱啊，即系反皇帝啊，喺汉末咧都系用咗黄色。咁当时亦都系即系个意思都系讲话土地颜色，即系大地人民咁样。咁近啲啊，近啲喺在亞洲裏面呢，就菲律賓，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有個女總統叫做阿夫羅菲人。咁、其實佢出嚟參選呢，就因為當時做參議員嘅丈夫呢就俾人刺殺咗啦，咁佢就代替丈夫出嚟參選。咁嗰時呢，佢亦都揀咗用鮮黃色嘅代表佢嗰個選舉。咁后尾呢一个咧，就即系全世界都公认咧，系叫咗做人民力量嘅一个革命啦。咁就变咗黄色咧，就同即系呢啲人民革命咧，就扯上咗好直接嘅关系。 系 好啦，咁另外咧比较多用嘅，当然系红色同埋蓝色啦。即系譬如美国民主共和党都分别用呢两只黄色呢两只颜色。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到好近嘅事嚟嘅啫，即系原来即是直接用红色和蓝色代表现在美国最大的这两个政党，是譬如他们在选举，即是每即四年一次的大选，其实是去到2000年的时候，即 即係美國嘅媒介咧，同埋即係社會人士都普遍先接受咗咧，就係、是、分別用呢兩隻顏色嚟代表，即係呢兩個黨咧贏出嚟嗰啲州份，係、好近嘅，好近嘅事嚟嘅，又係2000年前先至確立咗呢個傳統嘅。 同、埋我發覺咧，其實佢哋揀嘅顏色，除咗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即係當年啊嚇呢一個嘅英國嘅即係呢一個嘅自由黨佢哋嘅對手嚇，即係自由黨方面係揀咗啡色之外咧，所有人揀嘅顏色咧都係顏色鮮明啊，即係我哋話係一啲好 sharp 嘅顏色嚟嘅、即係唔會話揀粉紅啊、粉紫，都係啲咧我哋話好鮮色、好刺眼，令到你係好快咧會我哋話用個視覺。是跟你入了这个脑的感觉的、 是啊，另外一个比较常抢眼的颜色当然是、绿色啦、即绿色就是大地大自然的颜色啦，所以、直情有些绿党就是将自己的党都用这种颜色来起名啦但是这个也都是、不好远的事的，就是在、1980年呢 是德国呢就第一次呢就有政党就叫自己做绿党，但是发展到现在当然即係全世界大約有90個國家咧，都有佢哋唔同嘅綠黨喺度噶啦。 咁所以咧，綠黨亦都我哋話，除咗你頭先講到嘅即係個關係之外，啊好多同環保相關嘅，亦都即係近年咧同綠色又拉上咗一個關係喎嚇。 係啊，咁所以綠色已經係代表咗係即係大家即係睇到綠色已經知道佢後邊想講嘅係正話你講嗰個啦，即係環保啊，要尊重自然啊，即係咁嘅概念喺後邊。 咁似乎相信咧，呢個顏色啊，同政治掛鈎呢個趨勢啊，或者呢一種嘅慣性咧，都應該一路都會延續落去嚇 ，Andy。 係啊，咁仲有一個咧，即係近期係大家可能即係會見得比較多啊，即係呢幾年咧呢、這個運動係興起得比較快嘅，就係啲少數嗰啲性少數啊，有啲群體啦，就用咗彩虹旗，我哋叫做 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六種顏色啦，即係彩虹綠色。其實呢個已經係發展到第三代㗎啦，即係有少少變化嘅。即係因為開頭用七種顏色嘅，但係即係有啲顏色印出嚟咧，就做啲旗嘅時候比較難啊。即係做嘅時候個製作過程咧比較困難，咁就結果咧就簡化咗，就變咗係而家我哋睇到個六種顏色，咁就分別代表啊！呢、這個未必數到出嚟啊，即係我都要揾啲資料。 我睇過啲資料，你睇下我講得啱唔啱啊？生命啦，呢、這個嘅療愈啦，陽光啦，自然啦，和平同埋精神，係咪就係講緊呢六樣嘢？ 係啊，係啊，咁就係、是、即係最主要就係代表融合啦，即係多樣化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彩虹旗啦，即係其實。唔單止淨係旗嘅，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咧，就因為每年都有一個叫做 Pride Day 噶嘛，就係呢啲性少數嘅群體咧，會一年一度咧就有一個大遊行嘅。 係， 咁有一次咧就係、是、加拿大而家嘅現任總理咧，小杜魯多啊，咁佢咧就喺嗰一日咧就著上咗一對襪。呢對襪咧就係、是、呢個綠色嘅彩虹旗， 即係嚇突然間有個 highlight 喺個身上咧，等我哋自己留意到嚇。 係啊，咁啊嗰一次開始咧，其實好多人都留意到咧，即係呢位總理咧，即係每一次佢出嚟喺啲公眾場合咧，大家都會望一望啊，今日咧你對襪咧又係點樣嘅顏色咧咁樣。係。咁冇錯啊，即係而家其實無論咩運動啊，或者係呢啲有啲政治嘅活動都好啦。都差唔多第一樣要諗嘅嘢咧，除啲口號之後咧，就 是、 要諗配一個乜嘢顏色落去。 嗱，但係我諗從小到大學識啦，色彩咧都係帶俾我哋無限嘅希望啊，同埋開心嘅。所以無論係咩嘅政黨，佢哋用咩顏色，最終咧都係希望係對大家好，祝福大家咧，咁就係最 colourful 啊，最開心、最鮮豔噶啦嚇。多謝曬你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闪光，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 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哦、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跟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到老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坚持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这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说好不哭，这个时候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鐵除了機場快線之外的其餘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提早在今晚10點結束，西鐵線元朗站將於下午2點起關閉。機場快線今晚10點起，只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中間不停九龍站及青衣站。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位置在飛機起飛前90分鐘，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9點起關閉，晚上9點起暫停。輕鐵各路線今日維持行駛，705線在天水圍區改道，751線和 751P 線往天日方向，在香美村站和天水圍站開出之後，會改經天耀站往天日站，751線在屯門站不停有外站。大批市民響應號召，不理會警方向民陣發出的反對通知書，昨日下午在九龍遊行，有示威者在尖沙咀梳士巴黎花園集合，遊行至到高鐵西九龍站，大批示威者之後行出馬路，沿著彌敦道來回線北行，有人向尖沙咀警署投擲汽油彈，沿途破壞政府設施、港鐵站和中資商店等等，又在油麻地果欄焚燒木板等雜物，警方發射催淚彈和出動水炮車驅散，藍色水劑直射尖沙咀清真寺的大閘和樓梯，一批市民事後自發到場清潔。入夜之後，示威者在深水埗警署外、旺角和太子一帶聚集，在馬路用雜物堵路和縱火，創興廣場一間中資家電專門店被人縱火，火勢猛烈，店鋪膠雜被燒融，防暴警察最少制服兩人。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徒恶行。政府表示，纵然警方已经发出反对通知书，仍然有市民在尖沙咀游行，蒙面暴徒一如以往趁机在九龙各区堵路和肆意进行破坏，目标包括警署、政府设施、港铁站、议员办事处、银行和商店等等，多个建筑物被纵火和投掷汽油弹。 警方较早前曾经截获载有多枚汽油弹的汽车，亦都曾经出现怀疑爆炸品。暴徒的行为无法无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不负责任。声明又表示，过去暴徒已经多次在公众游行进行期间或完结之后进行违法行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恢复社会秩序。市民亦都不应该以身试法，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或集会，以免让暴徒有机可乘。加拿大今日举行大选，选前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执政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各占31%，预料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取得过半数议席，若果两党得票相若，可能需要拉拢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大选会选出国会的338个议席，执政自由党在四年前的大选得票近40%，总理杜鲁多上台执政，不过他被揭发涉嫌干预贪污调查以及卷入种族歧视风波等，支持度大不如前。争取连任的杜鲁多提出简化年轻人置业的手续，降低手提电话费用，开征全国碳税，令加拿大可以达至减排目标，不过年轻选民质疑杜鲁多怎样落实政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港铁消息先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另外，西铁线元朗站将会喺下午2点起暂时关闭。机场快线方面，由夜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9点暂停。轻铁方面，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和 751P 去天日方向，在坑尾村天水围站开出之后就会改经天耀站去天日站。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另外路面方面，由于受到道路状况影响，现时旺角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就是旺角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的。另外提提揸车的朋友，由于在港九新界个别交通灯损毁仍然都是复修当中，主要在油尖旺区包括弥敦道、广东道、旺角道、佐敦道、亚街老街和窝打老道等等，揸车的朋友请你加倍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腾龙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西贡公路方向九龙近裕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津桥。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裕福亨村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穿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香港电台《康康Top Ten》本周推介。 今年只得19岁，来自澳洲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 Tones and I， 这首歌都轻易打上了英国实力榜的冠军宝座 Dance Monkey。佢原名叫做 Tony Watson， 最新唱片 The Kids Are Coming 已经出版咗啦，里面呢一只歌咧可以话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入榜占第十位 ，Tones and I Dance Monke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唔知道如果用 Tones and I 嘅腔口讲呢啲嘅消息会系点啦？大家想象下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今日朝头早嘅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樣都是由今日的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慢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继续回到嚟朝头早晨光第一线，而家系朝头早7:40啊！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啊，睇一个国际嘅新闻啦，啱啱飞完翻嚟啊，再谂住咧帮啲听众睇下有冇得飞下咁样啊吓，咁啊有阵时都系嘅，放下假都系紧要啊，咁啊买机票嘅时候咧，大家都轻拣一啲咧比较平一啲嘅机票啊吓，咁、但系如果咧有一张机票咧，同你讲啊，系300万港币咧，就买咗呢个终身嘅机票，你可以咧任你飞嘅，即系你中意几时飞。300万港币 飞唔飞到咁多啊？老实讲， 嗱呢个 佢上埋太空啊！ 300万嘅机票咧，就真系有人买咗咁样啊！话说系点样咧？当年咧就系美国航空咧，就因为周转不灵，咁啊急需现金就急需現金流啦，即係 cash flow 啦。 幾年前啊，300万。 五年前， 美金啊， 係港紙，係啦，大概係港紙，大概折合300万到啦。咁啊就叫做俾你咧去買一張咧叫終身嘅免費機票，但係講緊免費，梗係你要俾錢啦。 但係300万對於間航空公司嘅營運嚟講，又唔算係好大嘅數字嚟嘅啫。 唔算好大，但係當有好多人買咧， 都係幫航空公司出下人工咁樣嘅啫。 係啦，當好多人買咧，就可能即係幫到手啊，因為你嗰陣時周轉不靈。 佢有好多人買啊，嗰陣時。 有人買嘅，有人買嘅，其中一位咧就係嚟自芝加哥嘅 banker 叫做咧。 史蒂文啊，咁史蒂文买咗呢一张咧叫 A Air Pass 啊，咁跟翻佢航空公司啦，咁啊俾佢咧可以任意乘搭咧呢个头等舱啊吓，喺国内啦，以至出国旅游嘅。 美国国内啦系嘛？ 系啦系啦，美国国内啦，以至出国都得嘅。出國都得嘅，咁當然咧，你知道佢哋嗰間航空公司咧就你去登機咧，佢可能有機會唔俾你飛嘅。咁係唯一比較特別啲，因為美國嘅航空成日都超賣嘅，即係你通常 check in 啦，佢預多機票，即係總之一架咧，譬如 實係㗎啦，佢驚嗱，因為酒店咧同埋呢一個叫做航運事業咧。其实佢哋最紧要咧就永远都系 full booking， 系啦系啦， 呢个系佢哋嘅商业原则嚟嘅。 喂，不过香港咧就少啲呢个情况，系美国先成日话听到人哋上唔到机。系啊，你有冇听过喺香港有航空公司或者有啲香港嘅朋友仔搭飞机话，喂 ，sorry 啊，架机呼咗啊，所以你要搭下一班，都少啲听系嘛？系少啲听噶，香港人系少啲发生呢件事。 因为我哋有消委会呢个强大后盾。 咪除咗消委会， 惊俾人投诉。 你谂下，即系如果你请晒假咁样，你知香港人啲假期好宝贵噶啦，你请咗七日去边都好啦，去鹿儿岛啦，头先讲开系啊，咁譬如你请七日去鹿儿岛咁样，跟住佢个航空公司话俾你听话。喂 ，sorry 啊，飞唔到喎，咁或者咧要迟一日啊，先可以飞到，你所有嘅行程啊都会被耽误啦，或者要延误啦，咁你即刻告爆嗰间航空公司啦。但美国就好似系佢买机票嘅时候已经啊有一个咁嘅附属嘅条文嘅， 咁冇啦，人哋有附属条文系咪？ 令到你冇得argue咁样咯。咁但系咧，航空公司咧依家埋单计数啦，就发现咧呢一位嘅 iBanker 咧，嗱人哋做呢个 banker 咧真系冇计错数嘅，佢咧买咗呢个终身嘅机票咧，飞足咧10,000次啊，10,000次咁啊，带住呢个亲友咧就搭呢个头等舱啦，咁航空公司咧就大损失。 佢带埋亲友搭，即系佢嗰张机票唔系佢自己搭嘅咋，可以俾埋其他人搭。 佢自己搭嘅，不过咧就佢叫做再买埋另一张机票俾佢嘅 friend 或者亲友去搭咧，都好抵，因为佢唔使钱啊嘛。即系唔系唔使钱，个大前提已经俾咗钱啦。咁但系佢已经俾咗钱，佢咪同你计数咯。佢总共好夸张啊，真系飞喺美国咧飞咗英格兰啊500次，500次净系即系英国飞美国500次，跟住咧飞日本飞咗120次，飞澳洲飞咗70次，总飞行里数咧系4,000万里啊。 咁我明啊，我明佢个计算方法佢系咩啦？佢系当佢用呢个300万嘅港纸去买呢个机票啦， 系系系， 我当佢呢个叫 Air Pass 啦， 系系， 去买呢个 Air Pass 嘅机票嘅时候咧，佢就当佢去到做咩比较咧？就买私人飞机， 系， 咁佢 我都 如果佢当系买私人飞机价钱300万，佢抵， 系真系好抵啊！吓，真系冇计错数。咁不过咧，同大家追溯翻一啲年期嘅嘢啦，其实咧呢张机票咧已经冇得卖噶啦，即系喺2004年嘅時候已經停售嘅，咁嗰陣時咧就總共賣咗66張，咁啊呢個咧 賣曬啊66張， 係啊，總共賣咗66張， 我賣咗66張， 即係有66個咁嘅呢個狂飛嘅人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都好似呢位朋友咁狂飛啦，咁你狂飛要有假期啦，要有盤啦，要有你想去嘅地方 ，iBanker 大把時間係咪？ 係啊，可能係咁啊嚇，咁但係咧呢個草率嘅決定咧，令到航空公司咧就蒙受咧巨大嘅损失，咁啊得不偿失啊吓，咁但系佢哋尊重呢个合约精神咧，就继续可以俾到呢、這个咧，持有呢个 A Air Pass 嘅人咧，继续可以飞得到。原来依家仲可以飞得到的，即系佢攞住嗰张飞仲飞得到。 就咁听嘅时候，其实有少少似咧香港嗰啲骗案啊。啲骗案系咩咧？嗱，你俾一笔好大笔嘅 deposit 啦，譬如系嗰啲健身中心俾咗钱啊。跟住隔冇几耐之后，佢又话清盘喎， 又话清盘咁。喂，好咁，佢依家间航空公司仲喺度嘅，不过即系输嘅应该系间航空公司啦。你断股 头等嚟噶嘛？佢应该系坐佢俾300万，佢第一笔 头等啊，真系好夸张。咁啊，即系都系好开心嘅。好彩一开始嘅时候卖咗66张，如果卖咗6,000张啊！间公司一定清盘，系咪先？你就算埋单计数，每人唔好话300万咁少啊，你话500万一张啊，原来最后可以计得翻，你知 其實香港好多人都手持500万現金嘅，隨時可以攞出攞入嘅。雖然唔係我哋啫，咁、啊、或者有啲朋友聽到，哇正喎、啊，係咪仲有得賣？冇啦，停咗好多年啦，咁樣嚇。 冇啦。 咁但係咧， 同埋佢一定睇過曬啲航線，例如佢中意去英國，佢中意去日本，即係中意去呢啲地方，咁佢咪啱啦，即係佢嗰個航線啱嘅，咁佢咪買呢個咯。 係啊，真係啊，所以都幾誇張啊嚇呢一樣嘢。其實咧這個買咗機票嘅人啦，終身機票嘅人史蒂文咧，對航空公司咧之前有一個信件咧，同佢講咧話你要取消呢個機票噶啦。 點解啊？ 因為蝕得太多 啦。咁佢打開門做生意，我買咗之後，佢話蝕錢就唔做我生意。 蝕得太多， 道理邊係咁㗎？ 喂，告到好緊要㗎， 梗係啦。 咁咧，呢個史蒂文咧就對呢個航空公司決定咧大為不滿咧，一度咧上訴去到咧聯邦地區法院嘅。咁啊，雙方去到咧，2012年咧先達成咧停外和解，咁、但係都要繼續俾佢 和解嘅，要俾佢繼續飛啦。航空公司點解要要求和解呢？和解又息事寧人，係咪先 ？iBanker 揾得個律師幫佢打官司，我覺得都應該係十拿九穩噶啦， 真係啊， 係咪先？同埋道理喺佢嗰邊啊嘛，佢一定覺得道理喺佢嗰邊噶。好啦，咁航空公司就喺度計數啦。如果 Ben 仔俾佢打贏咗嘅時候，除咗要俾佢繼續飛。仲要赔钱、 啊，所以都系唔系好着数，所以都系叫佢继续飞好，同埋可以即系叫做令到啲机满啲噶嘛。咁、譬如 full house， 跟住要调你去另一班机，其实都慢慢都会形成一个麻烦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哇，都几得意，佢飞咗500次英格兰，唔知系咪睇英超咧？去日本120次。就算上英上枫葉，一年都去到两次啫，春秋二季系咪先？ 佢应该成日咧都系三 走水货系咪？其实佢系一个水货 三独型咁飞嗱，亚洲、欧洲、美洲，咁佢咪不断喺度环游世界可以系咪先？ 环游世界噶啦，仲有呢个大洋洲即系澳洲咁样咯，所以都哇几夸张吓。朝头早尤其是星期一嘅早上咧，发下梦都几好，尤其是依家可能路面上都比较塞车咧。你絕對係想自己唔係搭緊車，係想搭緊飛機啊！絕對 火箭啦、 啊，係啊！咁啊，唔知呢只歌啱啱你聽啊，有28日時間咧，任你飛，你又會想飛去邊度咧？ 第一天將要崩潰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良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好戏。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太少偏差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赌注误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 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欢喜，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敞开每个心扉，哦，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次次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赞胜美，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28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一首嘅作品，佢系梁超峰《二十八天》，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好多戏剧性嘅场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啦。咁啊，首先要讲咧，琴晚黑曼联咧就主场啦，先领先一球嘅，跟住都系俾利物浦逼和啊。咁啊，哇，利物浦犀利，咁啊不败啊吓，依家睇嚟今年利物浦咧好想攞到呢个英超嘅冠军。 对利物浦嚟讲啊，呢场已经输咗啦， 系咪？ 因为佢哋终止咗佢哋嘅长胜啊。 咁啊，但系亦都系不败啦。 而家只能够叫不败啫，阴公。 其实不败都好型。 你有冇見到高普踢完呢場波個樣子？哇，黑個黑面神啊！ 係不過其實都好多嘅球迷啦，有話裁判嘅判決就真係 又話 VAR 點樣點樣點樣， 如何如何咁樣，又話裁判咧又偏幫曼聯咁樣啊，咁啊即係是爺非爺咧，咁就留待咧賽會啊要去平核一下啦。我哋做球迷咧就睇賽果嘅， 高普叻嘅咪整翻個高普時間咯，好似以前有費格遜時間。 係啊，咁即係睇下往後落嚟係點啊。今晚仲有一場英超嘅，咁啊石飛聯對阿仙奴啦，咁樣都係一個如果今晚大家瞓唔著可以睇睇佢啦，咁啊有两个经典嘅画面咧进行咗啦，漫画嘅剧情咧变成真实，喺星期日咧凌晨咧西甲咧出现戏剧性嘅赛果啦，全世界咧期待嘅日本美斯啦久保建英啊为到马略卡咧主场披甲啊，后备上阵30分钟咧以1-0赢咗皇马，咁啊打破咗咧对手啊今季联赛不败之身啊，更加令到咧呢队啊银河舰队咧痛失榜首嘅位置，咁啊哇俾呢个新星。升班嘅马略卡咧爆出一个大冷门啊！久保建英咧面对咧马歇路咧呢啲强人咧表现诶十分稳定啦。咁当然咧，你话喂久保建英唔系一开始嘅时候系踢皇马嘅咩？点解喂会叫做借用咗去马略卡噶，定还是点噶？咁但系即系呢啲都好似足球小将嘅剧情嚟嘅，大家睇到即系大志伟啊，同埋小志强都系咁啊。小志强嗰阵时一开始咧， 又话踢祖云达斯噶嘛， 踢早记啊嘛，踢咗落去二丙，好似同葵新一齐唔知踢意大利丙组联赛，跟住再踢 葵新唔喺二月添啊， 系唔知二月定二丙，跟住踢翻上去甲组先有得再踢噶。咁啊，即系至于大志伟个命途好似好啲嘅。 系啊，佢起碼都係踢巴塞，不過佢都係俾人踢咗去巴塞嘅越早嘅後尾， 好似係咁啊！咁啊，大家即係睇下究竟咧高橋洋一老師啦，即係喺呢個足球小將入面嘅劇本咧，會唔會有機會成為真實嘅情況出現啊？咁啊，另外啦，講開講完西甲啊，講埋意甲啦，意甲咧史上最強啊，保住後方41歲嘅神奇門將保方咧，今季咧回歸祖雲達斯咧就退居。 呢个二号门将啊，俾人质疑咧，喂系咪咧即系叫做日子得一日过一日啊？不过咧近排咧仲表现啊，证实咗自己咧仍然系顶级嘅。咁祖云达斯咧星期一咧凌晨主场2-1咧击败博洛尼亚，保方咧取代咗咧。舒哲斯尼啦，今季第三次咧意甲上阵啦，咁啊，斑马兵团咧完场之前咧，俾咧博洛尼亚围攻啊吓，险象横生啊，咁啊，全靠保方，哇，单牵保至尊啊，连斯朗咧都要摸一摸佢个头，咁啊，讲开呢一个咧，喂，有一个花边嘅消息，原来咧斯朗拿度咧 IG 嘅收入咧多过佢踢波嘅年薪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 follow 咧斯朗嘅 IG 啊吓，咁啊，可能即系大家睇到佢又卖香水，又卖内裤，又卖恤衫。又买其他嘢咁样啦，又买嗰、那个叫做碌面嗰个嘢啊， 健身产品都系佢啊， 系啊，六嚿腹肌垫垫垫嗰个嘢都系斯朗。 我啊觉得垫垫垫垫完之后系咪真系有佢嗰个 body 咧？真系未必啦， 真系未必啦吓。咁啊，唔知 IG 紧要啲定踢波紧要啲啊？真系要问下斯朗有机会。 好啦，再睇下网球方面啦。前一哥梅里星期日完成咗咧就系 ATP 安德卫普赛，反胜咗咧就系华联卡，取得嘅两年多以嚟啊首个咧就系 ATP 锦标。连佢都觉得咧，唉，今次咧真系要留一留男儿泪先至得啦吓，代表意义重大啊！见到梅里啊，面对咧就系同样赢过大满贯嘅华联卡，先输一盘3-6噶。今日去到后期第二盘咧，就好快脆，亦都咧就系破发球，一度落球1-3。好彩咧就并未因此而失去信心啊，最终咧就系连赢两盘6-4，力战接近咧2.5小时之后咧，咁啊反胜2-1。呢个亦都系佢自2017年啊，咁啊3月喺杜拜赛啊，再度扬威 ATP 赛，亦都系佢个人职业生涯第46个嘅冠军。佢自己都话到，今次呢一场嘅比赛对佢嚟讲意义重大啊，话佢呢几年咧实在过得非常之艰难，所以呢一位嘅英国名将啊，之后亦都咧就系洒下男儿泪啦。好啦，除咗佢之外咧，仲要睇埋啊！我哋咧就唔系男儿女啦，睇埋亚洲场地单车锦标赛呢位先系女子争先赛嘅决赛咧，今日击败咗中国车手钟天使，咁啊完成咗咧就系亚锦赛争先4连霸，咁啊厉害啦吓！咁啊见到金牌战嘅第一回合啊，咁啊钟天使率先咧就系出发，咁啊李慧思咧就系喺后边垫后噶，两个人啦，咁啊首两圈咧就互相试探，咁啊去到最后一圈嘅时间双双加速 ，Sarah 就喺外档紧随住钟天使，最后咧就稍快一步冲线噶。咁啊，相隔大概咧就半小时之后啊，第二回合啦，咁啊换成 Sarah 先出发，咁啊佢咧就最终啊再赢一局，直落两局咧就系获胜噶，夺得咗咧就系今届亚锦赛首面嘅金牌嘅。赢咗咧，对佢嚟讲啊，当然咧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咁啊，希望咧嚟紧嘅任何赛事都好啦。咁啊，特别系明年嘅东京奥运啊，喺呢度场馆嘅举行，我哋都一样咧，希望有好多嘅香港人可以去到嗰度咧，就为 Sarah 打气。要攞任何一面嘅金牌咧，绝对咧都唔容易啊，系佢背后咧有好多嘅努力先至做得到嘅。呢、这个时间先听听8点嘅新闻啦。 15号离开欧盟。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日抵达阿富汗，试图重启同塔利班嘅谈判。外电引述埃斯珀话，目标系达成和平协议，形容政治协议系前进嘅最好方式。埃斯珀在没有事先公布的情况之下到访阿富汗，他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国可以将目前驻阿富汗的美军从14000人缩减至8600人，形容此举不影响反恐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3点，升5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10.123，瑞士法郎7.965，澳元5.373，加元5.973，新西兰元5.01，欧元8.75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29美元，卖出1491.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以西南偏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钻石山港铁站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龙尾就芙蓉山路的。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的意外刚刚清理好，意外虽然刚刚清理好还有车龙的，都是排到去观塘道近着启业村对出。看一看大家港铁的服务，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在晚上十点钟结束，另外西铁线元朗站会在下午两点钟起关闭，西铁线元朗站会在下午两点钟起关闭，列车不会停元朗站。而机场快线就在晚上十点钟开始，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时间的截止时间是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晚上九点钟暂停。轻铁705线在天水围区就要改道行驶，751和 751P 在天日方向在坑尾村天水围站开出后就会改经天耀站去回天日村，而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较早前因为道路情况就需要封闭的旺角道和亚皆老街交界介乎弥敦道和洗衣街，现在封路重开就是旺角道和亚皆老街交界介乎弥敦道和洗衣街封路重开，但是另外由于港九新界个别的交通灯损位仍然复修当中，主要都是在油尖旺区包括弥敦道、广东道、旺角道、佐敦道、亚皆老街和窝打老道等等，驾驶人士和过路的行人在有关过路口的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和忍让，注意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姜炳耀。如果吸咗毒咧，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影响咗整个社会，更加会危害下一代。希望大家唔好咁自私，千祈唔好吸毒。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唔好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我 perfect 嘅早晨翻嚟啦！哇，开心到咧！咁啊，因为就阿 O 都放埋假完成啦，咁啊归队咯，咁啊即系话咧，呢个礼拜希望啦吓，即系唔使求神拜佛咁严重嘅，不过即系纯粹个人愿望，就大家都系健健康康，唔好有任何病痛。不过应该就难于去持续到去今个礼拜尾啦，因为我知道今个礼拜尾啊小白放假。 啊，系喎。 系啊，即系如果以我自己呢个标准，一个完美嘅早晨咧，咁啊似乎去到礼拜五嘅时候咧，就有少少即系遗憾尾啦。咁预告定俾大家知道，咁啊到时咧就会系阿小白咧礼拜五嘅时候休息，咁啊到下个礼拜一都系嘅。不过咧连续四天咧，我哋都会咧继续咧就系原班人马吓，五大主持就缺一不可啊吓。 系啊， 咁就小白啦、阿 O 啦，礼拜四五有朱海婷啦，有阿 Barbie 林慧喺树啦，亦都有我彭仔喺树嘅。你听紧嘅就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今朝早咧，即系忍唔住咧，啲口痕友啊，包括彭仔在内咧，都系属于口痕友咧，忍唔住要搭句嘴嘅咧，就系听到阿 O 咧同埋阿小白，再加埋我哋交通组嘅同事阿 Sammy 咧，咪讲到好多啲大家出行咧要注意有啲咩地方啦，会系譬如交通灯冇开到啊，因为坏咗啊，俾人破坏咗啊，亦都有一啲嘅铁路嘅站咧会封闭啊，会关闭啊，譬如呢个元朗嘅西铁站啦，今日晏昼两点钟咧就会提早咧就会系关闭啦，咁啊三位朋友咧，三位同事就担心紧元朗嘅，哇！咁点翻屋企啊？ 佢哋话系咪搭巴士啊？咁啊嘛。 其实咧，真系可能三个咧少去元朗或者唔喺元朗大咧，唔知啊。咁其实咧，佢唔经元朗站，即系西铁，佢会行去朗屏站，系咪？咁朗屏其实距离呢一个嘅元朗站啊，即系YOHO 嗰边咧。行到以前咧，我翻學咧， 即係大馬路都行翻過去。 你咪由朗屏行翻出去大馬路，咁咪你中意係都要去翻 YOHO 嗰邊嘅，咪跟住行咯。其實元朗咧都係一條路，就一條大馬路咁，然之後周圍行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嘅路途係咪真係遠咁多咧？就見仁見智啦。不過我就會覺得，如果我係元朗居民，又冇佢哋三位咁擔心。再加埋向來啦，元朗嘅居民咧都係。欢喜搭巴士多啲嘅，譬如你喺九龙啊，或者系出去对面海铜锣湾嗰啲，大家识搭咩969啊嗰啲啊，系仲觉得快啲添，同埋有凳坐啊。 系啊，我就算沙田去元朗，我都中意搭巴士多啲，因为唔使搭铁路。 系咪269嗰啲啊？或者268嗰啲啦。 搭铁路要兜咗个圈出九龙再入翻去啊嘛，因为 即系元朗就968啦，应该如果冇改过嗰啲啊路线嘅话吓，咁所以咧其实咧。即係都代元朗嘅朋友，因為我都有好多同學啊、朋友啊，即係由細玩到大嗰啲都係喺元朗度居住嘅，仲係咁。我本人真係都係喺元朗大嘅，不過而家就搬咗出嚟咁解嘅啫。咁、所以都托大家問候同埋呢個關心咧，都講句多謝咁樣啦、不過咧都啱嘅，佢哋三位咧即係替別人咧有一個嘅關心咧，都代表係好嘅，因為人與人之間始終都係要多一份。关心同关怀咁先得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星期一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朋友当然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呢个英国方面啦，因为佢哋啊。有關於脫歐嘅情況咧，就真係咧變化都可以好大嘅。咁啱啱過去嘅禮拜六咧，英國國會就係通過咗延遲脫歐嘅修正案啦。咁有啲咩嘅新嘅進一步嘅消息可以同你分享啊？ 嗱， 呢样嘢咧就紧要啦，因为咧大家都好整个周末咧，大家都好关注咧就英国嘅脱欧嘅问题。咁而英国国会咧就以322票赞成啦，306票反对咧就通过咗头先阿彭姐你所讲嘅延迟脱欧嘅修正案啦。咁呢个延迟脱欧修正案系咩嚟嘅咧？咁简单嚟讲嘅话咧，就话咧要政府咧必须要符合晒咧呢一个修正案里边嘅要求，然后咧英国咧先能够咧系去脱欧嘅咁样样。咁由于咧要而家距离咧今个月嘅31号嘅脱欧限期咧个日子都唔系太多啦，咁而要符合晒嗰个修正案里边嘅所有要求嚟讲嘅话咧，就似乎咧系做唔到啦。咁即系话咩咧？咁即系话咧就要求咧就约翰逊政府咧就要向欧盟咧就申请咧就延迟脱欧噶。咁而据了解咧，英国首相约翰逊咧已经系写咗信俾欧盟噶啦，就要求咧就脱欧。咁就咧约翰逊咧又唔忿气，咁啊写咗唔系一封信，写咗3封信噶。咁第一封信咁当然就系咧就讲咧就话咧就申请延迟脱欧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喺嗰封延迟脱欧嘅信里边咧，佢唔签名喎。OK， 真系有少少搞嘢。咁啊第二封信就写咩咧？佢就咧就同欧盟讲啦，佢就话咧呢个延迟脱欧信咧佢系被逼写嘅啫，因为咧就英国国会咧就要求佢写，所以佢唔可以唔写，咁所以佢先写嘅。咁而第二封信就讲咩咧？第二封信咧佢就话咧。佢会即係表明呢就会用尽所有嘅方法呢去攞到即係呢一个嘅即係呢个国会同意啦，就会准时呢喺10月31号脱欧啦。咁而第三封信讲咩呢？第三封信呢就讲呢约翰逊呢就话呢根本呢佢系唔需要即係唔需要欧盟延迟佢嘅脱欧期限嘅。咁所以呢就写咗3封信俾欧盟。 哇，咁即係呢3封信入面其实有2封呢都系希望佢自己嗰个意愿能够系达成，就系喺10月31号嘅时候呢或者之前呢能够系成功脱欧咁嘅咗。 冇錯啊！咁所以其實呢三封信咧就即係而家寫出去啦。咁而家嚟講嘅話咧，就市場咧就覺得咧就約翰遜會點做咧？可能會喺今日或者聽日咧就會再闖國會，就再攞個方案咧就俾國會咧係去審批。而家市場估佢咧就話喺今次如果再闖國會嘅話咧，佢係有機會咧係攞到足夠嘅票數咧係通過呢個脱歐嘅方案。咁但係咧喺國會度咧亦都有人阻佢，就話咧你同一個方案你冇理由攞。过嚟两次啊！你攞咗一次都唔得嘅时候，点解咁短时间你要攞第二次咧？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有人咧就自反对嘅声音。咁我哋即管睇下即系个佢会唔会呢两日咧再闯关啊？ 系咁，如果佢真系能够系呢一两日再闯关嘅，咁啊莫过如都系两种嘅情况嘅啫。一就系佢喺原本个方案嗰度作出一啲嘅修改，希望可以配合到啲议员嘅心意啦。另一样嘢就除非佢就系已经点够数啦，其余。如果幾十個議員可能係本來都唔係諗住投贊成嘅時候，佢已經係可以遊說到對方嘅，咁可能因為咁而去啦嚇。不過咧，相信啊，對於呢一個嘅英國方面咧，佢哋嘅英鎊匯價以至到全球股市，可能都會受到啲影響嚇。 嗱，咁啊難免會噶啦。咁我哋即管睇下咧，就因為而家佢又話會喺未來一兩日又會攞個方案去國會啊嘛。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咧，英鎊嘅匯價咧就唔係好跌嘅，因為咧仲喺度。盼望咧，佢有機會再攞去，有機會係通過。咁但係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喎。 係點咧？ 通過嘅話嚟講嘅話咧，就雖然咧，亦都冇乜，其實冇乜大不了嘅。因為就算你通過咗，跟住嚟咧個談判咧係會更加漫長，就係要同歐盟咧就談判咧嗰個入翻去單歐盟單咧市場咧個關税係幾多？呢一樣嘢先係個氣肉。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會遲啲先至講嘅。咁但係咧而家市場都唔係好理咩情況啦，因為咧只要佢係通過咗呢個方案，咁即系话咧可以避免英国出现硬脱欧嘅情况，咁市场咧就可以话放下心头大石。咁呢个亦都解释咗咧点解个磅嘅汇价咧系去到咁高嘅位置。咁就算佢通过唔到，咁啊点样样咧？嗱，如果通过唔到嘅，咁而市场咧亦都估佢咧可能咧就会成为下一个文翠山啦，亦都做唔到啲乜嘢啦，俾国会控制住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市场咧亦都觉得佢咧就未必咧会做到啲咩嘢。咁所以你见到个磅嘅汇价明显比之前咧系升。升咗好多，同埋咧，亦都唔系好愿意跌翻落去嘅原因，我相信就喺呢一度啦。 好啊，咁另外咧，讲开欧洲啦，英国嘅欧洲一部分啦，咁而喺今个礼拜四嚟紧咧，24号咧就欧央行会议息，喺呢方面啊，温卓培有咩分析咧？ 係啦，嗱，今個星期四，咁啊個重點咧就睇住咧就歐央行嘅議息會，咁啊今次嘅議息會咧係歐央行行長嘅德拉吉嘅係最後一次噶啦，咁佢退休噶啦，佢卸任噶啦，咁佢八年嘅任期已經係屆滿噶啦，喺今個月底，咁所以今次係佢最後一次嘅議息會，咁啊由於係佢最後一次嘅議息會啦，咁所以相信咧佢咧亦都唔會喺個貨幣政策上咧有啲咩嘅變動或者動作噶啦，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市場嘅焦點咧反而咧就對個歐央行嘅議息會咧係略為咧係下降咗添嘅。 哦，咁樣。 關注力下降咗。 係咁啊，都有八年啦，咁又做完啦。啊，咁啊嗱，呢一個嘅歐央行議息會嘅關注未必會咁大啫，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喺呢一個嘅美國，尤其是係美國嘅企業啦，第三季嘅業績咧，即將有好多要公布咯，排住隊。 冇錯啦，其實美國嘅第三季嘅企業嘅業績咧，早已經喺早一兩個星期前就開始咗噶啦。咁啊，而今個星期嚟講，我咧更加係重頭戲嚟嘅，因為今個星期咧係喺標普五百大企業裏面嚟講咧，就有130间嘅企業咧會公布業績噶。咁而呢130间嘅標普企業嘅業績嘅企業公布嘅業績嚟講，我咧更加係佔道指成分股咧係達到30%嘅企業咧係公布業績噶。咁啊，當中包括有啲好即係波音飛機啊、重型機械商 Caterpillar。同埋亞馬遜等等呢啲大公司會公布，咁當佢哋公布完嘅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咧，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美國第三季度嘅企業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啊，而家咧市場咧就估計咧，就按年底嚟講嘅話咧，美國企業嘅盈利咧以標普五百指數計算啦，就有機會咧係即係倒退咧係2.9%。咁啊，較早前嘅估計係倒退3.2%咧，就係略為改善嘅。咁啊，當然啦，倒退2.9%。唔代表冇盈利嘅，啲盈利都系有，不过 即系赚少咗啫， 赚少咗啫，咁所以咧就冇乜太大嘅即系紧张嘅。 系好啦，咁啊，另外睇下仲有一啲国际方面嗰啲嘅情况咧，就要睇土耳其嘅局势。土耳其嘅局势对于呢个投资环境有咩影响咧？ 嗱，係啦，有好多人咧，我相信咧都會忽略咗土耳其發生緊嘅事情嘅，因為咧土耳其咧就大家都知道咧，佢而家咧就係即係打緊仗嘅，咁攻擊緊咧就喺呢一個敘利亞嘅北部嘅喺嗰度打緊仗，咁嗰度嚟講，我咧就而家就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啊、歐洲啊，都係要求佢咧就係停火嘅，咁同埋咧美國又話要對佢經濟，如果唔停火會對佢經濟制裁啊等等，咁但係咧歐洲咧其實咧都驚嘅，點解咧？因為記得早一兩年前咧，就有好多嘅難民咧就湧去歐洲啦。咁因為整個中東啊，整個北非啊，唔係咁穩定啦，好多難民湧去歐洲。咁而咧就歐洲咧就要求咧就將個難民營咧就放喺呢一個土耳其嗰度。咁而家土耳其咧就警告啦，就話如果你制裁佢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將個難民營咧就開放，等啲難民咧就湧入去歐洲咁樣。咁所以咧嗱，呢個咧就係要我哋密切留意住嘅一個對歐洲嘅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因為如果佢真係大量難民湧過去咧，就會又再發生一兩年前啊嗰啲咁嘅畫面啊嘅時候咧，就會係對歐洲嗰個經濟啊都會帶嚟打擊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個事情嘅發展啦。 啊，估唔到真係攬炒呢兩個字唔單止適用於喺香港有啲人咧攞嚟用啊嚇，原來呢一個嘅土耳其嘅局勢咧都分分鐘係啦，佢哋唔知識唔識呢個中文嘅。在英文又怎么说咁啊，但是今朝早呢都多谢温卓培啦，为我哋呢都提供咗咁多唔同嘅资料呢，可以作为呢喺投资市场上面呢不同嘅考虑啊。咁啊，再一次多谢呢就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咁我哋星期三朝早再倾，拜拜。 Okay,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60秒。 当你使用便携式装置嘅时候，你要做好预防措施去保护里面嘅资料，以免一旦遗失装置就令到个人资料外泄。所以应该使用可信任嘅电脑同便携式装置进行连接，装置内嘅敏感同埋个人资料亦都要进行加密。所谓将资料加密，其实是利用加密时将文件转换成一种不能解读的形式储存，是保护资料的有效措施。万一已经加密的资料意外地遗失，因为没有解密时，其他人都没办法读取到储存的资料，而加密时越长，保护能力就越强。情况许可的话，还可以设定远端清除资料功能，清除行动装置内部记忆体， 咁就有助确保遗失或者被窃嘅装置内嘅资料唔会俾其他人读到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哦，原来加密匙系锁匙个匙， 你以为系咩？ 加密嘅时候咯，哦，原来加密匙同埋解密匙系锁匙个匙，真系唔该晒。 愉快感觉弥漫之神，发出思信尽我本分。愿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笑，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仲有几分钟就会去到早上嘅八点半，咁啊彭爷爷咧都想喺呢一个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一件事。呢件事咧都系我哋啲香港市民啦，尤其小市民咧好关注嘅，就系咧施政报告咧亮点虽然唔算多啦吓，总系咁讲噶啦吓，永远都系咧我哋要求多多嘅吓，即系做市民嘅，咁梗系啦，你政府嚟噶嘛系咪？好啦，咁啊亮点虽然不多，但系咧大家好多谈论咧就是有关于嗰、那个置业方面啦，即系嗰个嘅贷款额啦吓，咁、啊、就由咧过去嘅上限买400万嘅楼就上升到去你可以买系800万嘅楼，咁都可以就系、是、去叫应用到呢一个嘅政府将嗰个嘅按揭成数咧就去到九成，咁如果系首次置业嗰啲，咁如果唔系首次置业楼换楼咧都可以有80%咁。咁好啦，于是大家咧就觉得咧，哇，喺有啲担心咧，就会唔会如果真系一咁样上咗车咧，好快会变负资产啊啲楼咁样。当然有好多嘅忧虑，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大众咧，或者喺度计紧自己条数咧，咦，咁其实都几好吓、啊，将嗰个嘅400万。提升到去800万嘅楼价，因为你谂下400万楼下可以买到咩楼咧？咁样 真系难啲啊， 都系比较头痛嘅。好啦，咁啊，于是咧，大家就喺盘算嘅同时咧，或者系去品评呢一件事呢、這个政策嘅同时咧，其实有啲咩事情发生紧咧？咁咁咧都从一啲其他朋友口中咧，即系各行各业都有噶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咁咧，就多咗咧，真系一啲有负担能力嘅。啊，或者佢自己相信自己有负担能力嘅市民咧，就多咗去查询一啲嘅银行按揭嗰部分啦。咁就问到就系、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呢一个嘅按揭？而家政府施政报告入边提到嘅喺你哋嘅银行可能佢逐间打啦，喺你哋嘅银行嘅譬如做 mortgage 方面会唔会系适用到，又或者系嗰个实行系点㗎，即系自己嗰个嘅条件符唔符合啊等等，系多咗呢一啲嘅市民呢系查询。咁、但亦都呢其实有一个嘅考虑呢大家都系諗下喎。如果佢话系800万嘅楼价啦，系800万嘅楼或以下嗰啲你可以借到九成或者系80%啦吓。其实大家会听到咧，坊间有啲分析咧，就话你即系约莫咧要供30,000蚊一个月， 几多年先？ 咁分30年啊嘛，而家通常嗰啲计算 都系 咁噶， 都系计到最尽啦。 系啦，你即系30,000蚊，咁30,000蚊你要计下自己，嗰、那个供楼嘅能力啦，系咪即系长期你份工可以做得到咧、而当中咧，其实你谂下你嗰个所谓供30,000蚊咧，你系必须要。在此之前咧，你係要過到銀行貸款部嘅嗰個叫做係一個嘅審批嘅， 審 個審查咧係需要你起碼咧即係話你要揾到70,000蚊。 或以上。 嗯， 因为佢唔容许你有50%咧。如果你真系供30,000嘅话咧，差唔多接近50%咧，你嘅人工系攞咗去供楼咧，咁系过唔到嗰个嘅水准啊，嗰个水平嘅。咁所以咧，即系话你要有起码搵70,000啦。咁你就要计下咯。如果你一个人唔得嘅，咁我两公婆得唔得？得，你两公婆夹埋。咁但系咧，另外一个。你可以唔只係個太太嚟嘅，你可以有其他家庭成員加埋落去一齊買一層樓都得。不過咧，嗰一個人咧就會變咗做係一個嘅借款人啦，個身份、或者擔保人咁嘅身份啦。所以大家其實要諗清楚呢一方面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的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提早在今晚10:00结束。西铁线元朗站将于下午2:00起关闭。机场快线今晚10:00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9:00起暂停。轻铁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751线和751P线往天日方向在坑尾村站和天水围站开出之后，会改经天耀站往天日站，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有93组交通灯受破坏，未恢复运作，主要在油尖旺区、深水埗和窝打路道一带。他呼吁驾驶人士和过路行人在有关路口时要加倍小心和忍让，注意安全。 现时全港有93组交通灯受到破坏，主要集中在油尖旺、深水埗和九龙塘窝打路道一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维修。交通灯是维持道路安全的重要系统。由于在上述地区有多组交通灯受到破坏，我们预计在繁忙时段的交通可能会出现挤塞，亦都大大提升了交通意外的风险。为了驾驶人士和过路行人的安全着想，我们呼吁停止破坏交通灯设施。驾驶人士和过路行人在横过有关的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忍让和注意安全。我们会联络警方呢，去有关的路口，主要的路口呢，是维持这个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的。但由于呢，受影响的交通灯数目呢，是很多，范围很广泛，可能是会有一些路口呢，是会未能有交通警员是去指挥交通。我们也呼吁呢，是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呢，是小心忍让的。另外，元朗站会在今日下午2:00关闭，列车服务亦都会提早在今晚10:00结束。运输署会密切监察乘客需求和交通情况，市民请继续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在台湾，陆委会凌晨回应特区政府就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扬言自首的声明，陆委会批评港府在本案上的政治操作根本处心积虑地凸显港人在香港以外的大陆地区犯罪，港府没有任何管辖权，所以必须送回大陆审理。同时，港府亦都用相同的逻辑企图将台湾纳入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强调陈同佳案只有台湾先有管辖权，将台湾视为中国的部分，所以台港之间不能进行司法互助协议。批评这样的政治操作无疑是没有送中条例之下的送中实践，矮化台湾主权，破坏司法正义和人权，台湾绝对不可能接受，更不可能配合操作。陆委会又批评港府拒绝提供司法互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3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2，日元108.45，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5，加元1.31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76美元，卖出1,491.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九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喺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天咧，先嚟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系讲到话咧，寻日啊，九龙大游行啊结束之后咧，爆发警民冲突啦。咁啊，警方出动咗有水炮车嚟到清场嘅。咁但行到去啦，尖沙咀清真寺门外停低，就将咧具有刺激性嘅蓝色水柱咧，系射向咧系呢一座咧香港伊斯兰教地位最崇高嘅建筑物。咁啊，呢一个嘅即系清真寺啦吓。咁啊，清真寺呢一个嘅圣地内外咧都染成蓝色。咁现场咧未见有示威者嘅，其实吓，只系有咧多名咧伊斯兰教徒。咁守护清真寺嘅人士同埋有记者在场嘅啫。咁教徒兼社福界特首选委啊，简浩明咧，佢亦都系仲有咧系印度协会前主席啦，同埋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等等多人咧中招就不识，咁就狂轰警方嘅做法不当。完全咧冇尊重到呢个伊斯兰教，咁警方高层知识咧即系闯咗祸啦，咁晚上咧就派人员去到咧系清真寺嗰度咧就系唔知系咪做清洁啦吓，咁补镬啦，咁好啦，咁讲翻呢一件嘅事情啦，咁警方嘅水炮车寻日向清真寺系射呢个蓝色水炮，咁引起咗一件轩然大波。咁事后咧，一众咧热心市民就协助清理。咁警方油尖警区嘅指挥官总警司啊何润胜咧晚上咧先至系率领下属啦，一行十多人咧就到场清洁，被批评咧系做 show。咁众人清洁大约系五分钟之后离开。哇，好快喎！佢哋都咁啊，呢一位嘅何 Sir 就未有回应会否就事件道歉，并且咧喺防暴警阻挡记者嘅情况下，就同其他警员咧匆匆坐车就离开咗啦。咁讲。咁其实睇返喺香港呢，伊斯兰教呢本身都已经系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啦。咁按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嘅资料呢，香港嘅伊斯兰教徒啦估计系有30万名㗎。咁系占咗本港人口嘅4%㗎。咁大家其实都要注意到呢，或者系要认知一样嘢，就系呢伊斯兰教徒呢就唔系一定全部都系南亚裔人士啊等等，有阵时候可能你会见到咧，你明明系香港人，或者系明明你系中国人，你都系伊斯兰教咁啊，咁嗰系伊斯兰教系一个宗教嘛？ 系啊， 小白你可以信奉伊斯兰教，彭仔都可以信奉伊斯兰教，即系我会系着住，可能有啲妇女着住香港嘅妇女着翻呢个伊斯兰教徒佢哋嗰啲基本嗰啲啊服饰，咁其实都唔好觉得惊讶咯。即系伊斯兰教徒唔系等同一个族裔咯，系唔同嘅，系一个佢系一个。教派啦吓，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东方日报》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嚟噶吓。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黑衣人连环火攻烧毁银行店铺嘅，咁啊，琴日咧警方即使咧系发出咗反对通知书啦，仍然有大批市民咧系尖沙咀游行，并且咧再次演变成大规模嘅警民冲突，整条弥敦道咧成为咗战场，数以千计激动示威者咧由日到夜流水式咁样沿住尖沙咀至荔枝角一带堵路啦，甚至乎咧系截查消防车妨碍职务，更加向港铁咧至少五个车站纵火，破坏咗多间嘅中资银行同埋亲中店铺，亦都向三间警署同埋警员咧系狂砸汽油弹嘅。咁啊，琴日咧部分蒙面嘅市民咧，琴一点半咧就由梳士巴利公园出发啦，咁啊之后咧抵达咗呢个嘅终点高铁西九站之后咧就离开啦。当中咧数以千计嘅黑衣示威者分批游行咧，就系去到呢个嘅西九龙一带，沿途堵路，破坏港铁尖东站嘅玻璃同埋柯士甸站嘅升降机，并且咧向住尖沙咀站、油麻地、旺角站、太子站同埋荔枝角站咧，共11个出口咧就投掷汽油弹咧同埋纵火嘅。 甚至都有拆下多间中资银行店铺的围板和铁闸，打砸玻璃和纵火。有示威者在柯士甸道就是叫砖掉入去尖沙咀警署，亦都有人在门口这里就是杀了的。有一批的示威者就其后包围了旺角警署，并且向警员投掷汽油弹。他们继而在区内多处堵路，亦都向戒备的防暴警察投掷多枚汽油弹。亦都有人继续在太子站和荔枝角站纵火了，并且在荔枝角道和太子道西交界的行车天桥上面就向桥下的防暴警察投掷汽油弹。一名警员被击中下身一度着火，至到傍晚六点，警员在太指荔枝角道和唐美道的雷生春对开马路发现一个可疑的纸皮箱，由军火专家就是操控拆弹机械人引爆的。入夜之后，示威者都去到呢个深水埗警署投掷汽油弹，警署内的警员都施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水炮车赶至就是射蓝水，迫使示威者就是逃去其他的地方嘅。咁啊，琴日医管局都表示咗啦，截至琴晚嘅11点，因示威活动受伤入院嘅人数是有24人，年龄介乎11至73岁，当中5男1女，情况严重。消防处亦都严厉谴责有人截查和阻碍消防和救护车辆就是执行职务的，强烈呼吁有关人士应该立即停止。政府亦都强烈谴责暴徒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罔顾他人安全、权利和需要。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城报嘅头版。今日讲到35万人和平游行啦。咁啊，内文亦都讲到啊，尽管民阵发起嘅九龙大游行被禁止，咁但系大批市民寻日依然参与由4名民主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发起嘅游行。按照住原定路线由尖沙咀嘅梳士巴利公园啊，游行至到咧就系高铁西九龙站。咁啊，沿途气氛大致和平。咁啊，民阵估计有35万人参与。咁啊，有参与游行嘅市民表示，了解政府反对，亦都咧就系要想。街发声是有风险的，但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良知。咁啊，游行沿途秩序大致和平啊！经过重庆大厦嘅时候，更加有数名身穿我爱香港上衣嘅南亚裔人士向公众派发支装水。咁啊，佢哋不时咧就会播放住歌曲，唔少嘅市民上前咧就攞佢哋嘅支装水，并且就为佢哋鼓掌，向佢哋道谢。咁啊，至于游行开始嘅时间之前啊，咁啊，位于金马伦道嘅多间食肆大排长龙啊，咁啊，其中咧亦都有啲嘅铺头就被视为系黄店嘅餐厅嚟噶。以上咧就系嚟自城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多谢小白，跟住咧就转睇下《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吓，内容讲到咧就系触发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原因之一嘅台湾杀人案疑犯港人陈同佳遭台湾拒绝入境，或者咧无法自首啦。港府早前证实陈同佳刑满出狱后会去到台湾自首承担责任，但是台湾移民署已经管制陈同佳以及是劝服陈同佳自首的管浩明牧师入境。咁两人将不获发呢个登机证，令到自首一事就再添变数啦。台湾大陆委员会就重申港府应该是提供该杀人案在香港的事证，而并非将人送来咁就卸责不管。有政治学者就质疑台湾方面呢现阶段拒绝陈同佳赴台自首，是为了巩固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的选情，又批评港府早期不愿意和台湾合作的态度埋下事件恶化的伏线。港府昨晚就发声明啦，强调陈同佳就绝非被自首，就指控香港方面政治操作是完全失实的。又指过去一年四次要求和台湾部门是商议处理陈同佳的案件都不获回复咁讲的。咁而喺呢一件事当中咧，亦都大家要留意到嘅咧，就係呢一个陈同佳嘅事件啦，係外于咧 香港同台灣之間就並冇呢一個移交逃犯協議，咁港方未能就其涉嫌殺人罪行就將陳同佳係移交台灣，咁呢一個咧就係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嘅觸發點之一嚟嘅。咁但係修例風波咧就掀起咗咧超過四個月嘅暴力衝突，咁港府早前就終於宣布咧會正式撤回修例，但係未能做到咧係止暴制亂。咁而陳同佳出獄在職，台灣方面日前就指陳同佳可能在香港預謀犯案，香港並非沒有一個管轄權，港府就重申陳同佳在台灣涉嫌犯的罪，香港法庭並沒有管轄權，香港有關當局亦都不可能將陳同佳繼續還押或者向他是追溯其涉嫌在台灣所犯的罪的。嗯，這個來自今天《東方日報》的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啦，講到咧就係先天心臟病趨複雜，兩成產檢發現啦。先天性心臟病咧嘅病患率咧，約係每千名初生兒童咧就有八至十人患嘅。如果以本港每年約五至六萬嬰兒出生咧，就即係話有450至500宗嘅新症嘅。咁啊，講一講咧就係一啲醫生嘅解釋啦。瑪麗醫院兒童心臟科顧問醫生咧陳希信解釋就話啦，先天性心臟病咧部分是同遺傳有關的，不過咧絕大多數咧都係成因不明，亦都有可以有唔同嘅形態啦。籠統咁樣咧就係分為咧左右心臟問題。觀察上面咧，東方人、香港人咧就較多係右心嘅問題啦，亦都以心漏咧較為常見嘅。而西方人咧就多係呢個左心臟出現問題，不過咧就冇人知道原因點解。咁佢亦都表示啦，因為產檢咧近年咧嘅嗰個準程度咧同埋普及咗啦，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胎兒可以在產前獲得診斷，出生之後即使未有病徵亦都已經可以確診的了。不過患病的嬰兒出生的時候就會安排心臟外科的和醫生就是戒備，一旦如果有需要可以即時做手術，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做好產檢最重要就是媽媽和胎兒都健康成長。 好，再看信報方面的財經新聞頭版，講到港交所上年七月突然咧就煞停企业版同股不同权啦，今日简称 W 股啦嘅一个市场咨询，咁啊原本计划今年下半年咧就会展开噶，咁但系据有份参与有关工作嘅消息人士透露，近月未有见到咧就再有进展，估计市场咨询喺今年之内难以按住计划推出噶。有市场人士认为啊，现时香港只得两间 W 股企业上市，咁啊应该就等到更加多呢一类型嘅公司登陆，咁啊投资者更为熟悉之后先。是合适的时机推出企业版 W 股，问及企业版 W 股年内是否未能赶及作市场咨询，港交所发言人就说到未有补充。专家就指出，企业 W 股日后会有一个一定的需求，主因就是因为现时不少的大企业也设有他们自己的投资部，用意就是投资初创企业，随着获投资的公司陆续成长，未来有机会采用企业版 W 股的方式挂牌。可是他们亦都話到，目前咧喺香港掛牌嘅 W 股嘅企業咧就唔多啦。咁啊，投資者對於呢一類型嘅架構上市公司咧，其實就唔係話有充分嘅理解。佢哋估計啊，等到更加多嘅W 股企业咧就挂牌嘅时候，投资者认识程度提高咧，到期时推出市场啊，咁啊接受能力就会较为高啦。以上嚟自信报方面嘅头版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今天是星期一，交给你帮我们做个大市的前瞻，麻烦你。 OK， 好，看回上星期五，其实美股就急跌的，导致就以全日最低位收市，就跌成255点，另外纳指也跌成 0.8% 的，最主要原因 因就即係都係擔憂翻啦，即係中國第三季嗰、那個即係經濟數據啦，咁就係GDP 咧落到去6% 嘅嚇，咁就即係創咗呢一個有紀錄以嚟咧，即係個即係最低個水平嘅嚇。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英國脱歐嗰邊咧，亦都係再添變數啦。咁或者唔能夠喺呢一個十月底之前咧達成呢個脱歐協議嘅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個市況咧就忽然之間又再次陰霾密布咁樣嚇。咁但係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港股呢一邊咧，其實上個星期五咧美股急跌嘅時候咧，港股嗰個夜期咧同埋黑期咧，其實都唔肯跌㗎嚇。咁去到依家咧，就即係黑期咧，最新咧亦都只係跌緊十零點嘅啫嚇，咁就做緊26,700附近嘅嚇。咁暫時嚟講，就即係見到個恐慌情緒又唔係話非常之大嘅嚇。咁今個星期開始咧，就即係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亦都係進入呢一個即係季度業績嘅即係時間啦咁樣。咁所以暫時都係處於一個觀望嘅態度嚇。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咧，就即係對於後市仍然係審慎樂觀嚇。咁最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即係美國啦，下星期咧就會即係議息啦咁樣。咁預無意外咧，九成機會咧都會咧就減息0.25厘嘅嚇。咁即係再次放水啦咁樣嚇。咁另外一方面就中美貿易談判啦，亦都繼續咧有啲好消息就傳咗出嚟嘅嚇。咁所以即係兩方面嘅消息帶動之下咧，即係港股下今個星期咧，即係估計整固完之後咧，都可以即係再向上挑戰翻27,000嘅大關嘅嚇，咁下邊咧即係恆指個支持位咧，大概就喺26,500嘅水平嘅嚇，咁所以就如果你話調整到去26,500附近咧，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咧就趁低即係做少少吸納嘅嚇，咁另外就即係今日都可以咧留意翻咧一啲即係北水即係準備會納入北水嘅股份啦，例如就即係美團啦，又一百威啦，同埋即係小米嘅嚇，咁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有資金咧乘機就炒作啦。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Welcome 啊、 ，Welcome back， 系啊， 系仲有 Barbie 啊， 早晨啊， 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哇，我见到阿欧啦，真系放完假都容光焕发、啊，你话我话梅少啲艳光都俾你啊，俾下去啊， 系啊，我好挂住你啊，华梅姐，其实 系咪咁衰啊你？你唔系同太太一齐去咩？ 都可以挂住你噶嘛，系做节目啊嘛， 中死你！哇，即系咧，已经系左手揽住个老婆啦，个心里面又挂住另一个女人， 冇、办法啦，艳光四射，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啊， 就难得你个人咁诚实啊！好啦，咁我就考虑下会唔会同你去香港九龙新界咁多红叶处处嘅好地方、去游历一下 咯。原来而家香港有红叶啦，系咪？ 系、哦，阿欧，你喺呢一个嘅北美嘅地区，应该都睇好多红叶啦，嗬？ 系啊，不过唔同靓法嘅，睇下香港点样睇，同埋喺边处睇。 嗱，如果咧讲到话系啊，进入呢个秋冬季啦，香港嘅朋友呢，好中意去啦，有红叶嘅地方度打卡啊，去欣赏呢个自然景观咧。通常我哋一谂就谂到咧、入去元朗咯， 大堂咁样 系啦，冇错啦，入去元朗大堂嗰度啊。如果系地道嘅朋友咧，会叫嗰度叫做大堂，就唔会叫做大堂噶、 我就系唔系地道嘅朋友，唔系当地居民啊。 所以一听就知你系咩料噶啦。好啊，嗱，元朗大堂嗰算咧，就好多朋友咧会去睇红叶啦。咁啊，一到嗰啲旺季咧，就会点啊？我听到咧，你哋二台有位嘅 DJ 啦，阿 Lu 系咪？阿 Lu 咧就会咧，通常嗰个时间咧，那个 季节咧就会啊喺度怨啊，就、哦、哎呀你哋搞到塞住晒啊咁，因为我相信佢都系嗰啲村姑嚟噶，应该系咁，所以佢都特别感受到嗰啲嘅情况。咁、 okay. 啊，咁又系，咁你搞乱咗人哋啊啊当地出入嗰啲居民就唔系几好啦、嗯，所以。其实呢要睇红叶喺香港除咗入去元朗大堂呢仲有几个好地方㗎。嗱譬如话呢哈你真係估唔到城门水塘啊都一样有红叶睇㗎喎。城门水塘鍾意跑水塘同守水塘㗎。譬如好似阿小白嗰啲呢有冇跑啊城门水塘有啦估到啦。咁喺呢个城门水塘嘅巴罗巴自然教育径啊，仲有个塘畔径嗰带咧，就多呢一啲啦，系枫叶嘅树啦，佢系枫香树吓，咁、啊、可以睇到啦。除此之外咧，啊青衣公园咧都唔错噶噃，原来青衣公园嗰度呢围住嗰个湖啊，都有咧好多呢啲啦，枫香树啊，一样咧出现咗。啊，对唔住，佢唔系话有好多枫香树，而系有佢好多呢，即系一样会有系黄叶啊、红叶咁样嘅杉树，同埋咧叫落雨松，系羽毛嘅羽吓，咁、一样咧影响上嚟咧，好有诗意，好靓噶吓。咁仲有咧就中文大学啊，佢嗰个叫做咧系媚远湖啊。咁其实呢即係大家呢熟悉叫做呢小桥流水嗰度啊一样有好多啦喺呢啲嘅枫叶啦啊黄色红色好靓再近啲香港嘅动植物公园一样有得睇所以真係呀红叶处处㗎。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但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港九新界红叶处处见，真系啊！有我话梅姐咁美艳。 Bobby 今日嘅 hashtag 就系秋天睇红叶，美景尽涉猎啊！ 东道、旺角道、佐敦道、亚街老街同埋窝打老道等等，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特别加倍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港岛方向啊系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嘅，咁反方向去翻九龙啦，东隧去九龙都有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嘅一个坏车阻路，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咧快线有坏车，好塞啊！龙尾落山道，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浙江街快线有坏车啊，龙尾去到落山道。咁继续讲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交通就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咁由于咧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方向啊挤塞嘅，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三号干线去翻连翔道都塞，龙尾好长啊，排到去海丽村，咁就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即系落翻连翔道嗰段咧就系挤塞嘅，龙尾就过咗海丽村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咧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咧一段系挤塞啊，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而反方向去沙田啦，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喺新界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嘅，龙尾光板田村。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 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喂，今日隔离部门嗰个阿 Tom 咧，开开下会突然间言语不清，嘴歪眼斜，仲大小便失禁啊！好彩及时送院，医生话系中风啊！ 哎呀，严重嘅中风可以导致昏迷甚至死亡噶，同时亦都有机会引发唔同嘅并发症，所以绝对唔能够忽视。世界中风组织将每年嘅10月29号定为世界中风日，透过唔同嘅活动教育公众提高预防同埋治疗中风嘅意识。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2025。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啊，时间嚟到啊，星期一嘅朝早啊，9:08，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齐晒人啦，真系啊， 好嘢， 有阿欧啦， 早晨早晨， 有阿小白啦， 早晨， 芭比， 早晨， 同埋有阿彭仔响雪，咁啊，稍后亦都会咧有多啲嘅朋友加入嘅，因为就起码呢个亲子百分百应该会有一位嘅亲子教育专家 咧，冇错，同埋讲下点样可以即系管教啲小朋友，教到佢哋系可以好啲嘅。 系咁啊，如果想留意一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嘅话咧，就9:30前会有阿畅啦、刘畅啦，会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晚嘅电视节目啦。 有佢最好，唔使窒计啊。 哦，即系有阿 Cousin 就。 精神更加好添， 攞嚟衰真系啊！喂喂喂，另外我想问一下咧，今个星期咧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以至到接住落嚟嘅日子，可唔可以俾我哋嘅听众打电话嚟预约登记啊？都似乎系可以噶噃，等我 check 一 check 先。 星期四咧就有呢个良辰吉日啦，咁样咁啊， 星期四仲有好日子， 仲有下个礼拜即系10月28号打后咧都可以试下嚟预约。 是啊，咁啊预约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俾个时间你啊做自己咧，系想向啲嘅亲友啊，或者系你特定嘅一啲朋友啊、家人啊，或者系某一个群组都得，咁可以做一啲点唱嘅。咁我哋嘅号码咧就系18723888，电话号码18723888噶。阿 O 咧而家准备接听大家嘅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登记嘅电话啦。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亲子百分百咧就揾嚟专家同我哋讲下，头先就话教育下子女嘅问题啦。 今日讲边个议题啊？ 今日咧就讲下咧，即系我哋家长一定系好爱自己嘅小朋友嘅， 一定系咯。 咁啊，爱得嚟点样去到管束佢哋，又可以展现到自己嘅爱咧？原来又有技巧喺度， 即系恶得嚟唔使恶嘅吓。其实管教唔代表恶， 系管教唔代表恶。有阵时管教嘅时候就疏忽咗咧，嗰啲叫做可能语言上嘅技巧啊。即系你讲一两句，啲细路仔就会觉得咁你即系闹我啫。其实有阵时唔系闹，系爱。但系点样可以讲得好啲咧？ 哇， 点 样可以学问 系咯？佢点可以展现呢个爱嘅管束咧？ 咦，咁成年人嘅世界可唔可以都吸收到一啲咧？即系做老板嗰个点样可以闹嗰啲员工啊？唔系闹，系管嗰啲员工嘅时候，又令佢感受到其实我系爱。 咁啊啱啦，家长同老板一齐听 得唔得？ 好啊，梗系得啦。 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咧，今日邀请到嘅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上到嚟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观众。 有段时间咧都冇再上嚟啦吓，咁啊要特登啊请个 Rainbow 上嚟做咩咧？成日都话咧，家长就好想小朋友读书系叻嘅， 系啊， 读书叻就想攞 A 啊嘛。 嗯。 但系有阵时候发觉攞 A 咧。唔係淨係小朋友攞嘅，即係連埋父母自己咧喺呢個爸爸媽媽的角色入邊咧，都要諗下點樣可以攞 A 先至得嘅，係咪咧？ 係啊，所以有一本書咧，唔知小白有冇睇過咧，好出名嘅，叫做六 A 的六 A 的力量。 六 A 的力量啊， 係啊，好犀利啊！ 咁、我真係要睇喎，因為我諗我而家都係一係 B 一係 C 嘅咋。 咁有一個目標去朝向呢個 A 級嘅種法啦。咁其實呢一本書咧，呢、這、一個作者咧，其實是一個美國嘅家庭問題專家啦，我哋叫做麥道偉博士啦。咁咧佢就寫咗一本書咧，係關於咧點樣咧係一個即係講咗六個 A 啦，佢哋一個親子關係。是一些教育原则来的。 嗯。 所以其实都很值得父母去看一看或者是了解回这样。 嗯，那在里面就找到一些 hints, tips, 看看有些什么好像就是继正精读班这样呢那本天书啊怎样可以拿到这个 A 呢这些 A 呢就真的不怕拿了拿多一些都是好的。那你刚才说过有六个 A 的。 嗯。 那我们时间呢就未必讲到六个啦不如我们讲着三个 A 先。三个 A 又聽完之後應該點樣靈活呢又可以等個 Rainbow 就介紹埋俾我哋嘛。 好啊，咁首先講三個 A 先啦。咁第一個咧，我哋講緊一個叫 authority 權威。 權威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講一個叫 accountability 啦，責任。 嗯。 咁第三咧就 affection 咧就講緊一啲關愛嘅。 嗯。 咁今日我哋要同即係觀眾一齊去分享下呢三個 A 先啦，我哋、嗯。 好啊，首先講緊咧權威啊，權威咧啊就咁我係以爸爸角度嚟講啦，權威啊梗係。同公信力啊好有關係啦，自己咧就要有權威。有陣時就雖然成日都話啦，同小朋友係要好朋友咁嘅相處，但係都應該咧喺某程度上，例如佢失控啊，佢唔聽話啊嘅時候，係咪要樹立翻自己嗰個嘅權威出嚟，攞翻啲權杖，咁啊令到佢聽話，係咪咁解嘅咧？ 其實都啱嘅，因為小朋友其實父母角色咧，真係有一個我哋講緊一個叫管教啦，一個咧我哋要培訓小朋友個自律啊、紀律嗰樣嘢。如果你係單單啊小朋友做乜都得咧，咁其實你就失去咗我哋嗰、那個即係天性啊，即係我哋賦予咗父母嗰種嘅所謂嘅權威啦。咁、咧其實我都聽過啲咧而家年輕父母咧，即係佢哋會好愛錫小朋友，大家都知啦。香港是不是一個起兩個字的嘛？咁、特別咧有時我哋好多時咧啲家長咧都會參加我哋一啲叫做家長教育班啊。咁其實點樣學咗一啲嘅父母啦，點樣學一啲正面管教？咁我好印象深刻咧，有一個家長咧好年輕嘅爸爸嚟嘅。咁第一堂嘅時候就同我講啊，我都會問佢點解你會參加啲家長課程啊？咁、即係你知道爸爸好難得噶嘛，即 係 相對當然而家近年就多咗好多爸爸肯出嚟啊，抽時間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事，即係管教唔係就係媽媽去做啦咁。咁呢個年輕嘅爸爸。爸咧咁系一个女，咁大家听过咧，如果生女通常系啲叫咩前世情人咁。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好印象深刻，呢个爸爸咧就同我讲话啊，点解嚟参加？因为咧我好想咧同个女咧做朋友。 哦， 系啊，咁我 好难得佢咁样讲。 系啊，其实我好欣赏佢，但系同时间咧我都有个问号嘅。 哦 咁，因為其實如果你係佢父母嘅時候，其實你單做朋友咧係唔夠噶。 嗯， 因為其實朋友你有得揀噶嘛，係咪啊？咁、但父母即係簡單嚟講，真係冇得揀啦。呢、這個血緣關係。咁、但點樣做一個好嘅父母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覺得如果只係做朋友咧，你好難攞到你個權威嘅威嚴嗰樣嘢。但你做父母咧，其實有個責任就係啲咩咧？你除咗背後我哋講緊你要痛愛啊，保護小朋友之後，其實咧你都要用你嘅人生經歷啦，你一啲身份，其實你要同小朋友作出一啲提醒啦，或者指引嘅，即係唔係話就咁話我做朋友？其實講真啦，朋友可以嗰個即係影響你當然好大啦。咁但係某一啲嘅原則，某一啲嘅佢朋友唔會限制你一啲嘢噶嘛。但係你父母就需要有呢個限制，有個威嚴喺度咯。咁、但係同時間咧都想留意翻，亦都唔可以偏激到咧。我淨係就係得有個權威。一個 authority， 咁、就冇其他頭先咁講啦，關心啊或者其他嘅愛，因為咧 有時我都聽到啲父母會講啊，細個啲爸爸媽媽都咁對我噶啦，話咩我係你阿爸、你阿媽，你就要點樣啦、 啊？我係你阿爸，我就可以管你。 係啦，你就一定要聽曬我話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諗翻呢一句咧，其實又係唔係咁好嘅喎？點解咁講咧？其實小朋友一句説話就已經可以反駁到你噶啦。 點啊點啊？ 係啦，即係譬如話，因為 我 係 我細個唔敢駁喎。 係啊，但係而家小朋友其實就係好叻、好聰明噶嘛。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啊因为我是你阿爸你阿妈所以你要听我话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人 我没有、 啊啊、你的即是你爸爸妈妈很好啊当然我爸爸妈妈都这么没这么说不过听很多 case 都是因为我生得你出所以你就要怎样啦 就要听我话 是啦咁但其实呢怎样反驳呢小朋友那哪个叫你什么 哪个 叫你生我出嚟？其实一句已经可以是即系叫做 哇，好激心喎、 啊、 呢句 系啊，会啊。咁但事实上又真系噶，你可以咁讲。即系我想同听众分享就系、是，其实当然啦，嗱，调翻转你生小朋友出嚟系嘅，小朋友真系冇得选择嘅，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唔会系因为你单单呢个身份而要听你话咯。如果唔系，就好似头先咁讲，佢可能一句一个咁激心嘅说话得埋嚟嘅时候咧，就好 hurt 到你啦。系啦，即系边个嘅生我出嚟，又真系事实嚟噶嘛。咁所以咧，真系要留意翻。有權威得嚟咧，其實父母都要留意翻。其實點解小朋友聽你話咧？唔單止因為你係佢父母，就係因為你係一個好愛錫佢，係一個好嘅父母，咁係關心佢嘅。咁所以 咁我喺我愛錫呢一個小朋友嘅時間，咁我點樣可以有效咁樣樹立我嗰個權威咧？ 首先你的权威是建基于你一些即是我觉得啦即不是说因为我单纯一个身份、而是背后其实你对小朋友那种我们讲的一个叫关爱、其实你爱不爱惜小朋友你是不是从他出发将心比己啊我明白你爸爸都知道你的想法、你是真的关心他爱他的。咁所以都可以调返住我们现在讲另一个 A 啦、可以是讲一个叫 affection、你怎样爱你的小朋友都是非常之重要。唔係就係偏頗住好威嚴，有我講冇你講嗰種身份嗰種權威。 呢樣嘢我諗我又要讚下我自己喎、因為我仔仔最近咧都開始駁嘴啊，四歲啊最中意駁嘴噶啦開始。 語言能力表達得好叻嘅。係 啦，跟住咧無端端喺度可能話佢兩句啦，跟住唔 like 喎，唔 like 點算咧？會同我講句望住我個爸爸，我唔中意你啊，爸爸我唔愛你啊咁樣。 係 好啦，咁我有聽第一次聽嘅時候，我覺得哇喺即係。咁鬼多口嘅呢個僆仔咁樣，但係我咧就用咗個方法咧，我覺得我自己諗完之後，我自己都讚自己，我咧就話啊 ，Scott 你過嚟啦，咁佢就我就真係烏低個手抱住佢，抱住佢就講啊 ，Scott 你唔中意爸爸係咪？跟住佢話係啊，我唔中意爸爸，我唔愛你咁樣。跟住我話你唔愛我唔緊要，不過爸爸好愛你咁樣。 用愛融化佢係咪啊？用個擁抱佢， 冇錯啦。 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聽眾一齊效法啊，小白你個榜樣 係嘛？咁我有一個 A 啦喎。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你就係不停咧。我哋讲紧啦，你又驳佢，佢又驳你，其实你同佢冇分别噶、即系佢驳紧你嘴，或者系咁，你又即系我哋所谓以暴易暴啦，或者系讲紧啊，即系呢样嘢系一个负面嘅效果咯。咁反而调翻转，我唔地唔同佢拗，反而理解佢明白，或者就算我都听过嘅，就算你几曳啦，即系所谓、其实爸爸妈妈仍然都咁爱你，其实就真系讲紧呢个 affection 呢个关爱咯。 哎呀，我做到喎、這個，呢个系 啊， 几好，有一个 A 啦， 已经系啦、 非常之好啊。嗱，今日有权威啦，即系你有。爱，跟住亦都可以凭住个爱，建立自己喺小朋友心入边嘅权威啦。咁但系仲有一个责任，你头先话到 系啊，嗱，而家嘅父母咧，好多时咧，因为太爱锡小朋友啊，咁你发现咧，好多时啲小朋友唔需要为佢嘅行为负责嘅，你有冇留意过？ 有、 例如食饭咁又要喂佢啦、例如 食得污糟啊，由得佢咁样。 系啦，又例如小朋友有阵时，譬如呢排翻学啦，好多时小朋友都唔想翻噶嘛，特别啲啱啱入校嗰啲 N 班 K 1嗰啲啦。就算你話 K2 都好，放咗成個暑假咧，咁開始慢慢 turn 翻，有時真係唔想起身啦。咁於是乎，啲家長有時真係由得佢啦，或者等佢，通常都唔會，一係咧就幫佢請假，一係咧就遲到都冇所謂。系啦，又或者咧啊，我唔想迟到啊，咁我即刻搭的士啦。咁、其实就变相 搭第一次咧，搭第二次噶。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埋都如果听众唔想咧嘥你个荷包啲钱咧，咁你就唔好开个先河啦。 系啦， 你就真系要我哋讲咁俾翻小朋友负翻佢嘅责任，从小做起啦。譬如其实小朋友细开始食饭可以自己有足够能力啦，讲咁，咁佢可以自己揸匙羹啊去食饭啦。譬如再带少少执书包都得噶，其实系冇问题噶。 但小朋友咧。 成日都會喺度，即係我都會有訓練自己仔仔去到呢食飯要自己食啦，咁樣成日都叫佢自己食，但佢成日咧。唔知係炸嬌定係點樣啦，都仲係好想話我想要邊個邊個喂咁樣，佢都仲有好多呢類型咁樣嘅情況，係代表佢想射博啦，唔負責任定還是佢純粹想人哋多啲錫佢咁樣咯？ 咁呢個就睇爸爸媽媽你自己判斷。咁譬如頭先你咁講啦，可能你見到眼神表情啊，其實係想嗲下你嘅，咁咪即係嗲下你咯。咁可能你啲時間你咪可能差唔多食曬碗飯，臨尾嗰一兩啖你咪喂下佢咯。 哦、 或者你見佢可能頭一兩啖你喂下先，其實你好我好冇乜所謂。但係如果佢擺到明係喂成個人話俾聽，我係唔食噶啦。即係咁，我覺得家長你就要唔好俾佢個行動嚟到去就犯咗咯，就要喂佢啊，不停每一次咧都要開手機啊，開電子產品俾佢睇，然後先肯食咁樣咯。 嗯，咁即係如果開咗嗰啲電子產品，佢就肯食咧。其實我最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可以自己食嘅。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咧，係不能也定不為也啫嘛，即係究竟做唔到啊，定係自己唔做啫嘛。 唔肯做咯，好多 時。係啊，其實好簡單啫，學校肯食嘅話咧，即係自己都得噶嘛，因為學校冇人會喂。 通常啲老師都係讚㗎，讚啲唔好小朋友好乖。在學校咧，好快脆就食完嘢咯咁樣，但翻到屋企你就打回原形咁樣。 咁所以我就通常同家長講啊，咁你放心啦，咁即係起碼佢有呢個能力，你唔使太擔心，即係佢有能力食到飯嘅。不過問題咧，佢做唔做啫？咁做唔做咧，就要靠家長你同佢關係啦，你嘅管教嘅方法咯。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嗱，六個 A 咧，我哋今日學咗個權威啦、責任啦，同埋關愛先嘅。咁我哋下次再揾阿 Rainbow 上到嚟啦，同我哋再講埋另外嗰三個 A 又係啲乜嘢咧？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无承诺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度护荫。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言不知的结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怎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纵近乎黄昏。 一吻。 一首嘅歌曲，佢系周柏豪嘅新作品榜。 哇，饿咗好耐咯， 系啊， 终于有新作啦。不过呢一个新作咧，就会系配合一套电视剧嘅推出嘅。好少可咧，啲电视剧咧未推出咧，就已经系有歌排台啦。啊，咁啊，所以就值得大家咧系关注一下呢一首嘅新作失作啊，失作讲咩啊？ 新歌新作。 啲飞机又嚟啦， 系啊，新作品叫做《羊外高飞》。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时候咧，电话旁边嘅唔系阿罗启新，系阿刘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电视节目啊？ 好，首先介绍今晚八点钟铿锵集， 系 啦，咁啊，我哋日常咧我讲啦，病向钱中医嘛，但系而家咧嗰啲人受伤啊，有病啊，未必去咁揾医生噶， 哦，系受咩伤害啊？ 各样伤害啦，即系喺街嗰度行下街又受伤又有， 哦、即系呢啲 系啦， 身体上边嘅叫做见到嘅受伤嘅伤势， 冇错啦。咁点解咧？原来话最近有啲示威者咧就惊啊，去受咗伤走去医院嗰度咧，惊俾啲医护人士透露咗佢哋私隐出嚟。咁所以佢哋就算 咁样谂法啊，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有一部分人真系受咗伤咧，唔敢去睇医生。 咁点啊？由佢流血不止咩？冇理由噶。 咁啊，真系唔知道。咁啊，真系大家要今晚要睇睇个铿锵集。 哇！ 系啦，今晚八点钟，咁啊睇下咧，同埋我哋会揾到一啲真系伤者同埋医护人员分享佢哋嘅经历，睇下呢一种咧白色恐怖底下咧，佢哋呢个医患关系究竟系点样咧？ 即系点样去面对啊呢一种嘅情况？可以睇下今晚嘅铿锵 集，八点钟系 啦，去报道啦。 冇错，去到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嗱，咁啊驚受傷咧，喺街頭咧，咁啊最緊要生於亂世要有一種功夫啦，即係有一啲 功夫 防身術。咁今晚又介紹一個防身術，有一招叫做離身撐腿，係咪好威猛咧？個名離身撐腿， 屍殺片場嗰啲啊， 係啦，係有一個就有一個就大腦啲嘅，大家聽過嘅，就有一位詠春師傅上嚟教詠春。 系，即系呢啲就系、是、教大家强身健体啦。如果系遇到有啲咩事故嘅时候，都可以自卫嗰种嘅。 冇错啦，有啲突发嘢就可以自己有翻两下散 保护自己嘅，我嚟吓。 冇错，冇错， 唔系攞嚟攻击人嘅。 系啦，想学识保护自己，就今晚日常八点半啦。好，咁咧跟住我哋去到十一点钟夜晚啦，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 系， 今晚嗰个题目咧叫做道德是客观的吗？ 哇呢啲咬天光嗰啲， 系啊，即系道德系我嘅主观啦，定系其实根本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嘅咧、嗯？ 有冇客观嘅标准道德啊？ 冇错啦，今晚正反双方就会讨论一下。 系啊，系正方嘅同学同埋反方嘅同学， 系啦、 啊，究竟会点咧？吓、啊， 系啦、 啊，真系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当中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咧带出嚟嘅。 冇错，冇错。 啊，咁啊， 今晚十一点钟嘅广场哲学有偈倾。 系，我仲喺度谂，既然咁多一啲都系同街头嘅。事件有关，去到呢个哲学有偈倾嘅时候，系咪会讲呢一个嘅功夫两个字咁样咧？系咪话一横一动嗰啲咁样？ 呢个系功夫定系哲学咧？真系 功夫都有哲学， 呢一个都已经系哲学问题嚟噶啦。 啊，都可以俾呢一个嘅导演或者监制考虑一下。 系啦，系啦， 下次可以讨论呢一个题材。好嘅，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就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大家去欣赏啦吓。咁如果唔欢喜嘅，都仲可以咧留守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听收音机。多谢晒刘昌，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寻日再有100组交通灯受破坏或干扰，当中93组未恢复运作，主要在油尖旺区，包括弥敦道、广东道、旺角道、佐敦道、亚街老街和窝打路道等。署方预计维修交通灯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成，呼吁驾驶人士和过路行人在有关路口时要加倍小心和忍让，注意安全。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的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提早在今晚10点结束，西铁线元朗站将于下午2点起关闭。 机场快线今晚10点起，只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9点起暂停。轻铁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751线和 751P 线往天日方向在坑尾村站和天水围站开出之后，会改经天耀站和天日站，会改经天耀站往天日站，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警方昨日下午在尖沙咀弥敦道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时，向清真寺正门喷射蓝色水剂，大楼和楼梯和大闸都染上蓝色。几十名市民之后自发到清真寺协助清洁。警方昨晚两度透过社交网站交代事件，表示在驱散过程误中正门和大闸。警方事后立即联络清真寺首席教长和穆斯林社区领袖。由尖警区指挥官何润正、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同两名非华裔警员晚上主动到清真寺同教长会面，解释事件同埋表达关注。多名相信系便衣警员手持水桶同埋毛巾，短暂清洁正门楼梯同栏杆。何润正表示系要表示诚意，但未有回应系咪有向宗教代表道歉。民阵和用乐会谴责警方侮辱宗教场所和侵扰宗教自由，需要立即向受害者和清真寺道歉。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连续四日有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早前计划对 WhatsApp 等通讯服务征税，并要求政府进行经济改革。报道说联合政府已经同意改革，试图平息反政府示威。报道说总理哈里里星期日和執政盟友就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共識，包括公共事業私有化、政府官員和議員減薪等等，預料方案將於今日在內閣會議上通過。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今個星期中後期有一兩陣驟雨。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8点，升32点，成交金额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2点，跌2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6跌个四，中国移动66.6升4.5，美团点评94.35升个六，小米集团9.01升4.6，友邦保险76.25升9毫，长实集团53.45升5仙，中国平安94.1跌5毫，中联通8.31跌1仙，港交所239.6升个四，华厚深343.75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1，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6，加元1.31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9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3,940元，比上日收市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9美元，卖出1,49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噶，咁但系呢一段嘅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美孚咧就冇乜车龙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都是浙江街，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是挤塞，车龙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窝打老道、佐敦道、旺角道一带有坏的交通灯，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特别是三号干线去回连长道方向，由于受佐敦道一带影响，所以现在有两段龙尾，一段的车龙排回去海丽村，另外一段就在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就是受柯士甸道去畅运道方向的影响。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车龙就短了很多，现在只是近对行道一段行车缓慢。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第四线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都是排回去星河名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 风骚快活人，广播剧 公屋快活人，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悬疑、惊栗、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三十九分， 主角就是你。 系啊，喂，真系辛苦晒啲拍档们啦。咁啊，过去嗰十几日顶小弟放假啦，咁啊翻嚟啦。 真系嗰个字好啱用得， 而家强势回归啦吓。 系啊，顶更啊嘛，我哋 真系啊。咁啊，即系放心啊，短期内都唔会放啲咁长嘅假期噶啦。 不过唔系放假咧，系打工仔女嘅权利嚟嘅。啲老板咧点样咬咬声，或者管理层咧点样咬咬声都好，你都是要受的，咁人哋嘅权利嚟噶嘛，点可以唔俾人放假呢？又或者人哋放假又放假，即系呢啲口吻咧，真系黑人憎到极啊！吓，真系我都要即系叫做检视一下或者提醒自己啊，即系唔好做呢样嘢。 己所不欲啊嘛。 系咁啊， 你放假咪放假，就算你真系好想讲句又放假，你都要吞咗佢啊。 系系，我都少啲放咁长嘅假嘅，其实一年咁啊。 好啦，放完假咁啊，我的享乐时代梗系要投炮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头先就留下咗买路钱啦，咁啊已经将啲手信咧送到去各同事嘅手入边啦，咁都 心意收到啦。 收到。 因为咧我买爆夹啊，今次所以咧只能够 一个夹咋？ 好大嘅夹咯，带咗两个好大嘅夹，真系买爆咗。 系太太啊嘅功劳啊，定系边 自己啊都释放咗好多嘅购买力啊，同埋咧又要买嗰啲一盒二盒嗰啲 supplement 啊，嗰啲果仁嗰啲嘢咧， 哇好劲！嗰啲系真系喺外国咧系平啲啊， 系啊 平好多啊。 同埋佢而家有啲叫做超级大型嗰啲超市咧，咁嗰啲果仁咧，其实食到埋年都未食晒咧，你即系两三盎嗰啲果仁咧，真系够你托到成个夹都爆啦。 咁啊，真系几重喎！呢个 系啊，咁啊，讲下小弟个行程先啦。咁啊，小弟咧就飞咗去呢个达拉斯啦，即系跟住咧就转飞呢个多伦多。其实咧再喺多伦多咧就参加咗一啲tour， 就去咗咧加东三日游啊，即系加拿大东部三日游啦。咁就去咗呢个满地可啊，仲有呢个咧魁北克，仲有咧呢个渥太华咁啊，有三个地方都系我从来都冇去过嘅。 你讲嗰啲地方我全部未去过。 系啊，喂，几得意啊！呢几个地方原来嗱，渥太华咧就系呢个加拿大嘅首府嚟嘅。咁佢哋依家近排就火红火热就竞选啦。咁如果你有睇嗰啲国际新闻都话咧， 依家去做紧， 系 因为礼拜日啊嘛，呢个加拿大嗰边依家就系礼拜日啦， 好劲喎！佢哋个名咧叫联邦大选，一有联邦呢两个字，好似好 international 咁样。咁总之其实都系嗰啲保守党啊，同埋共和党啊，同埋有其他嗰啲政党喺度选下嗰啲议席啦。咁你知道加拿大嗰、那个叫做依家嗰个话事人啊，杜鲁多啦， 靓仔杜咧， 系啦。咁但系佢就引入咗大麻呢个元素咧，原来当地啲人咧。是極度反感的、你知唔知道呢大麻呢进入咗呢、這个多伦多呢一周年啦，佢连啲食品都开始进入喇、即係其实之前呢我记得彭爷呢都搵过一个国际新闻，就係话喂啲曲奇饼啊，连啲红仔糖啊嗰啲咁嘅嘢呢全部都有啦嘛。 係有咩一舐一粒、一浸嗰隻朱古力饼呢， 佢而家真係好狂喎、佢狂到连清水都加入咗大麻味喎、 不过呢佢又咁讲嘅。 合法化啦，佢哋已經合法化啦，食品大麻合法化係 或者叫消閒用嘅大麻啦，咁就喺北美嗰度咧，譬如加拿大有合法啦，但係睇翻咧，其實大麻咧，因為原來有咁個，即係叫做咧好古惑地咧，就大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嘅，咁嗰啲抽取出嚟咧，话用落去糖果啊、餅食嗰啲嘅大麻成分咧，就唔係咧被認為是毒品的那部分的那些成分、所以呢就他又叫說侵入了大麻，但其實那些就沒有毒品成分的大麻。但如果你回到來香港，其實我們呢香港方面的法例就是不理你话我只系用咗嗰啲唔系毒品嗰啲成分也好乜都好，总之所有大麻系大麻类咧已经系毒品噶啦，咁所以香港咧就不适用于咧外国所讲嘅嗰啲嘅情况嘅。 所以咧嗱，阿 O 去嘅时候咧就仲未有出产嘅呢啲食品咩曲奇饼啊糖嗰啲全部未，因为人哋要审批噶嘛，即系佢要交俾佢哋卫生食物部咁样去搞，应该年尾先有得卖嘅。咁但系嗱，即系呢度咧唔系推广话大麻咁样啊。只不过是叫大家咧，即系要认真啲对待啦。如果你去到加拿大，喂买啲饼干翻嚟好、买啲曲奇饼喎， 小心人入到口 系、啦，随时咧你就俾海关人员咧就 都未定噶， 跟住你就带呢啲违禁品，嗱、真系要用违禁品去讲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买手信嘅时候咧，都小心啲。 买手信买到俾人拉嘅，阵间点算？ 即系无知唔系一个藉口嚟。 呢、這个都系一个温馨提示啦。咁啊讲一个地方啦，可能时间。间所限啦，咁啊去咗呢、這个头先话渥太华啦、满地可以至魁北克省啦，咁样，咁咧魁北克呢个地方咧，我几深感受喎。原来咧当地咧一个法语嘅地方嚟噶，而且咧 法文多， 讲法文噶、基本上九成人都讲法文咧、因为佢哋系第一代咧移民过去加拿大嘅，咁啊成日都有听嗰啲国际新闻话魁北克咧想独立噶嘛，咁佢哋真系觉得自己系独立噶，咁佢唔会同你讲英文，你买 系咪啊？ 买包朱古力啊！买杯啤酒咧，佢真系讲法文。咁 你有冇学到一 個字 發文字，我係平時嗰啲 Maxu 啊、Maximo Cool 啊、VVV 啊嗰啲咁嘅嘢咯，你講 都好啊， 都 叫做尊重下人哋啊。係 啦，咁佢覺得係自己備受尊崇就得㗎啦。咁頭嗰一兩句咁樣，咁同埋呢個法語嘅地方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哋，因為我哋有同當地人去傾嘅，有一個當地人講英文，佢話咧佢哋講嘅法文咧仲叫做純正過巴黎人講嘅法文，因為咧佢哋係冇被溝過啊。 系，因为第一代啊嘛， 系啦，佢第一代去到嗰度咧，系土生土长嘅法语人咯。咁你巴黎嗰啲法国人，可能有啲黑奴啊， 亦都有一啲嘅 移 民咯，佢哋多咗。 系啦，咁总之啲颜色又有啲唔同。佢哋啲法国人啊，标榜自己最纯种、最蓝血啊咁样啊吓。 咁 咧，但系咧，原来咧，法国嗰啲巴黎人咧都听唔明啊。 哦， 魁北克人讲嘅法文点解咧？ 咁严重？ 点解咧？ 我又明呢、這个， 即系等于我哋可能香港都会如果我哋全部有一个人系讲晒潮语咁样啦，另外一个又未必明晒，唔知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可能嗱，举呢个例子可能会好啲。嗱，譬如咧，广东人咧，大家都系讲呢个广东话啦。 系 咁，但系你知依家香港都会演进咗一啲新嘅广东话，譬如好 hea 啊咁样，我哋可唔可以 hea 啲啊？咁但系旧时嘅人讲嘅 hea 呢个字冇呢个字啦 ，hea 咁样，佢哋会用幽皮噶嘛。即系呢件 你好北方嘅 幽皮，呢个时间真系好幽皮，落当系打个譬如系咁样，即系譬如比较 old school 啲一啲用语啊，所以咧就现代人咧就未必接轨得到， 可唔可以他条啲系嘛？ 系咯， 又或者接近啦，幽皮太过北方啦呢、這个， 系咯，幽皮 你呢 个 太过叫做白话， 系太过白话。OK， 嗱，总之个意识形态就当系咁啦，总之就唔明一啲叫词语咁样。 譬如你老兄啊，成日都话咩？咁啊真系好礼计啦。其实我都想讲咩嚟嘅， 即系嗰啲叫做比较旧， 即系麻烦啦咁啦，最多佢都系咁讲嘅啫，即系甩碌啦，咁啊甩晒碌啦，真系舐气到或者舐气，你系叫礼计嘅，即系等于咁啫嘛。 系啦，可能系咁咯，即系话新潮啊、摩登啊，或者依家好 或者复古 啊嗰啲，系复古，即系呢啲系比较旧派嘅用语啊。 好啦，咁佢哋自己沟通唔到噶。 佢哋自己溝通到啊，但係佢哋同巴黎人溝通唔到咯。 係，喂，咁我想知當地咧，俾我感覺咧，你阿歐講嘅喺加拿大東部嘅，你走訪嗰幾個城市咧，其實向來咧，我又覺得呢幾個城市都唔係咁旅遊城市嘅。 喂，原來咧有勁旅遊嘅元素喎、 哦， 因為咧嗱，淨係講魁北克啦，佢哋有一間古堡嘅酒店咧，入邊咧就係、是、因為拍呢、這個韓劇啊、鬼怪啊，阿孔劉咧就喺嗰個金色嘅叫寄信嘅信。箱嗰度咧，成为一个打卡嘅热点啊！ 你有冇去啊？ 有啊， 咁 点 咧？嗰度真系个环境或者嗰个感觉系点啊？ 个环境同埋感觉咧，都系好土豪嘅，同埋咧好贵嘅， 即系好人工堆砌。 系啦，有啲人工堆砌嘅，同埋旅游景点嚟啊！饮杯咖啡可能咧又要十几蚊加币咁样咯，系都唔平啊！我都 食百蚊， 我都有喺嗰度咧食一个正宗嘅几道菜嗰啲法国餐咧，其实都真系用钱用得多嘅咁，但冇计啦，即系人哋有标榜， 你咁远飞到去，点都要使下钱啦、 啊。又系嗰啲咁嘅衰嘢咯。其实远噶，喺多伦多市中心咧，搭车或者揸车过去咧，要十几个钟头啊。我头先都讲， 咁你系飞去啊，定系坐旅游？ 系啊，坐旅游车哦、啊。 咁即 系源 头咯，所以你 系啊。 第一个站就系 第一个站系满地可。 哦，咁跟住再北上， 再跟住就去到渥太华， 然 之后最后先到魁北克。 哦，咁即系佢中途唔系真系直。去十幾個鐘，佢中間停咗兩個城市啦， 有啲熱嘅， 六個鐘咁樣咯， 咁唔過夜啊？定係點啊？ 唔過夜噶，過夜，即係佢當地有啲酒店俾你喺嗰度過夜嘅。 哦，喺一其中一個站先過夜。 唔係，滿地可過一晚，跟住渥太華過一晚，跟住呢個魁北克過一晚。 哦，咁都 OK 喎，呢種 local tour 嚟㗎啦，當下 幾得意啊！呢一個旅遊模式咧， 六個鐘辛苦。 唔係，咁你起碼每度有一停一晚喎。 佢六個鐘有得俾你歇下嘅，即係有。啲景點 中間一定係會去嗰、景點就去廁所咯， 嗰啲咁嘅衰嘢咯，實會有呢啲嘅，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旅遊體驗。咁啊，關於買嘢同埋食嘢咧，就稍後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啦。呢、這個魁北克呢個法語地區，我覺得大家去得多倫多咧，可以試下即係搭幾日車咧，去下呢個魁北克，感受下呢個法國嘅感覺、 法國風情啊，我都有啲興趣去下，係啊，望下都好啊。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在加拿大都有聽到他們的聲音，是不是 Room 5、的 Memories、啊、不過呢就真的很不像 Maroon 5、這個、 很他條啊，大 是好像很他條的 幽皮是吧， 是幽皮幽皮是很北方嗎，我要真的考究一下先、不常用、 真的很文雅咯， 幽皮幽皮一族這樣我寫出 來年前那些有沒有禮記一族，沒有的嘛， 沒有沒有文化節拍那 些做什麼環節咯，禮記一族 沒有了吧， 不是好東西來的禮記、啊 对，是 啊。喂，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直播室咧就有阿欧啦、小白啦、芭比啦，同埋我彭仔咧。电话旁边有我哋嘅听众 Kitty，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多位主持人，早晨。 Kitty， 今朝早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个啊？ 哦，我想点唱俾我嘅老公。佢今日正日生日， 哦，生日快乐，老公， 多谢。 叫咩名？叫咩名？ 你老公，你叫咗老公， 你老公叫咩名？ 佢叫关生， 关先生，吓？ 华安哥啊，记唔记得啊？ 华安哥， 咦，有啲回忆啊！好，哇，你喺边啊？ 你喺边啊？ 啊？ 我好嘈啊！而家喺街。 系啊，系啊。你唔好行近马路边吓，危险啊！ 系啊，咁我要行翻入去。 系啦，系啦，好啲，好啲。诶，阿华安哥生日快乐！ 多谢。 你太太阿关太有啲说话要同你讲，系请讲。 咁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因为佢而家咧就成日都话好攰，好攰，咁就要最紧要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好啲咧，咁佢就会带我周围去噶啦。 哦，啱啊！ 阿华安哥，攰系因为工作啊，定系有第二啲嘢困扰住佢啊？会唔会系？ 唔知咧，可能。年纪大啩， 可能人哋生日，可能年纪大啩， 咁啊，如果系呢一个 年纪大， 咁啊，咁啊，好似正常，即系体力方面啊，或者精神状态，咁啊，俾佢多啲休息得好嘅，咁作为太太都可以帮到嘅，应该 有，我已经好照顾佢嘅身体噶啦，我已经俾好多好健康啊嘢食啊，咁然之所有嘢咧，所有嘢咧， 咁应该啊冇问题噶啦， 食完饭。有冇同阿华安哥吓散下步咁样啊？ 嗯， 好少噶，好懒噶，我哋两个食完饭都系摊喺度睇电视嘅。 咁摊喺度有摊喺度嗰种嘅叫 咩啊？ 我想讲疏扶， 幸福嚟嘅都系。 呢幾個月就好忙咯，成日碌住個手機咯。 哦，嗱，咁所以咧。 可以快啲回復翻啦。 嗰、好大部分嘅絕大部分嘅香港嘅人咧，都係希望能夠盡快大家過翻啲即係正常嘅生活啦嚇。咁、但係亦都咁，亦都咧需要照顧埋自己嗰個精神健康。如果你都明知咧，你係越睇得多呢方面嘅新聞啊或者消息咧，會越令到自己嘅心神咧係唔能夠靜下來嘅話咧，咁應該要避免啦。是咪啊？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盡量睇少啲啊。 是的。 开心啲。 自己照顾自己啊。 是的。大家都咁话。 好。今个早上揀咗一首作品嚟自陶喆嘅爱很简单。不如又俾个时间你同阿先生讲下啲深情啲嘅对白啊。好咪。 有咩补充 咁样啊。咁老公总言之大家都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你多啲带我去旅行，我乜嘢都唔谂噶啦，净系跟住你我就好开心噶啦。 哇，啱， 好 sweet 啊！ 爱咪就系咁简单。 好啦，送呢只歌俾你哋啦，好， 多谢晒， 拜拜。 主持人，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觉得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 Yes, I do. 好冧啊！ 系、 爱很简单。 跟住唱添啊，一路听。 咁我哋嘅节目亦都差唔多要完结啦，听朝早上6点再会啦。 听日见， 拜拜。